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今日越来越多神秘现象嘅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好啦，今日咧就有另一位嘉宾喺度啦，又系我嘅好朋友啦。咁样咧就系阿纪涛啦，纪涛， 系大家好。 系啦，咁点解嗱？今集咧，我知道咧，阿纪涛一出声咧，其实有啲人会咒骂我嘅。咁边个会咒骂我咧？包括咗咧，就系我哋个台咧。铁夫体育会嘅铁夫，咁佢咧，因为佢先前讲到明啦，嗱，总之几图上嚟咧，你会揾几图上嚟讲咩？咁我话我想揾几图上嚟讲七轮，咁佢话嗱，你一定要叫我听啊，我请假我都翻嚟听啊，咁咁样咧，咁我就我应承咗佢，好好好，总之几图上嚟，我就话俾你听啦，咁。点知咧个衰仔咧就呢个礼拜就去咗日本，咁我又眼红佢去咗日本， 哦，唔怪得唔见到人，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就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就直头话好，咁你去日本咧，咁我就我就揾几条上嚟啦。 咁啊，哇，咁我都要诅咒你喎。 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咧，因为我差唔多啦，因为啱啱呢个时间咧，我就谂下啊，我都想揾几条上嚟，咁啊啱啱就撞到啦，香港灵异学会有个。晚宴就撞到几图，咁我就即刻约啊几图，喂，今个礼拜上嚟啊，咁佢话好好好咁，咁啊几图咧就大家应该唔会陌生啦，就系、是、喺我哋有台啊 Our Radio 嘅呢个神秘之夜啊，咁啊其中一个节目主持啊，咁啊 我都系做下巴嗰个嚟， 你做下，你仲系做下巴？ 通常都系通常咧，即系个辛苦咧就个主持人咧就即系佢出题目，咁我即刻都揾，我系揾料啊，即刻咁应。 台长出咁就即刻你就去揾料啦。 佢通常佢一做节目嗰时候咧，佢系好紧张嘅， 系， 因为佢本身咧系一个叫做系即系传媒人啦， 系， 咁啊又系新闻学啊，咁所以咧咁佢会好多时对一啲资料里面嚟讲咧，咁佢有啲叫掌握得唔系咁。确实嗰时佢系惊嘅， 系 啊，咁啊，事实上咧，你呢啲譬如呢啲叫系而家嘅神秘学嘅嗰啲资料咧，你就唔系咁容易真系揾到啲叫你会好肯定佢系坚嘅啲料， 冇错， 尤其是喺网上嗰啲添， 系， 咁所以佢系会惊噶， 同埋好多个版本噶嘛，因为 你要校对噶嘛，因为佢对于新闻学嘅里面嚟讲咧，即系就会辛苦好多，咁所以佢系辛苦啲啊，因为我成日嗰啲料咧，我本身我屋企已经好多书海里面。有好多嗰啲料嚟噶嘛，所以冇佢咁辛苦噶。 系嗱，肯定一样嘢咧，咁其实抱一个咁嘅态度咧，咁系的确系需要嘅。咁我哋因为嗰啲听众，香港好，我成日都讲香港啲听众好多时就系听咗就信噶啦嘛。 系啊， 咁所以变咗我哋都有个责任要揾一啲比较好少少嘅资料，咁去俾翻即系提供翻俾嗰啲听众听。 其实唔单止观众嗰个问题，我即系觉得都系咧，即系其实阿卓飞你嗰、那个你呢个讲出嚟咧嗰种，咁令到大家都觉得咧，即系 MJ 十三嘅嗰个个即系可以个可信嘅节目变成 哦， 唔系啊，因为其实好紧要嘅， 系 因为咧就算咧。譬如你揾我上嚟，咁佢譬如咁，我即系虽然话我都其实我懒猪嚟嘅，咁但系咧我都要准备嘅， 系， 因为咧你会知道咧，譬如当你一开麦嗰时候咧，就唔能够下巴轻轻嘅， 系， 因为系永久保留噶嘛，尤其是而家添啦，咁你可能咧有啲嘢咧，你资料错咗咧，个时间咧，其实自己个心好唔安乐嘅， 系啊， 呢个系反而最重要，因为你会听到咧即。節目係有人聽的嘛， 冇錯。 同埋你如果你有陣時講咗嗰啲嘢出嚟嗰時候，你可能就叫吹水，咁啊吹水又還吹水啦。如果係喺傳媒嗰度嗰時候咧，咁啊始終都要謹慎啲係好啲嘅。 冇錯，我都試過有陣時講咗啲資料出嚟。 跟住可能就係睇錯咗啦，或者係記錯咗啦。咁你講出嚟嗰啲嘢，喂，唔係個聽眾指正翻你，喂，唔係咁樣咁樣。咁 呢個就最好嘅。 其實係好嘅，但係嗰下你就覺得，哎呀，好似個節目有一個缺陷喺度咁樣，有少少唔舒服嘅會。 係啊，自己個心就唔舒服，但係咧就有個好處咧，就係、是、我覺得呢個就網上嘅嗰個而家呢啲節目嘅一個好處咧，就係話咧，聽眾咧即係有。那個叫做是回應渠道啊，咁呢種回應渠道咧，就令到譬如一啲 information 咧，有陣時咧可能會係有種叫做係一時之錯誤嗰度咧， 冇錯， 係可以補救翻， 係 咁啊，令到啲聽眾啊，即係。譬如可能你聽完之後咧，喺討論區嗰度咧，都揾翻到嗰種叫做係正確嘅一啲資料咧。呢、這個好㗎，依、這個係。 咁起碼咧就資料上嗰個補充咯，即係聽眾聽完之後咧，再睇翻嗰個睇翻討論區，咁發覺有啲資料有其他聽眾補充一啲唔同嘅資料落去。咁嗰個 case 就出嚟就好實在啦啲嘢。 係啊，咁所以阿卓飛你叫我嚟，咁我咪即刻嚟咯。就因為都知道你個節目有依種咁，即係有好多聽眾喺度啊。 係啊。 同埋呢種回應係好嘅， 係肯定呢、這個一定係非常好。 係啊， 咁啦，咁首先要多謝咧，即係都係要講啊，幾圖係好夠老友嘅，即係一開聲佢永遠都係話得冇問題啊，咁但係跟住可能咧，即係一路都冇再揾佢咧，跟住咧再隔咗一段時間再揾啊幾圖，我話喂幾圖，我真係要揾你上嚟，佢話係啊，我等緊你㗎啦，咁啊，即係佢原來已經係 stand by 曬，所以咧呢、這個咧就係要好感激，即係。亦都好開心啦，即係大家唔同嘅網台，但係大家喺一個朋友咁樣去交流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 係啊，呢個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尤其是我覺得係似一種叫香港地嘅。 是 香港人的那種世界啊， 是啊， 原本是这样的嘛，大家是很好 friend 的。 是啦、啊、应该不要说分门分党，我觉得就最好了。 同埋其实大家一起在分享自己的那个即认识的那些东西，即这个很大乐趣来的。 是啊是 啊, 是啊，真的、这个那你跟我单声啦，我迟些又去邀请啊。台长啊，或者 佢冇问题噶， 何故先生上嚟？ 何故你又谂佢啦？因为佢可能佢又要你要求你请佢唔知食乜咁嗰啲咁噶。 冇问题啦，我都谂住想请你食饭噶啦，已经。好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个主题就讲呢个七轮啦，咁就因为咧 MJ 十三就开咗个节目咁耐啦，咁就比较多咗喺一个 UFO 嘅资讯上高啦，或者有啲故事上高啦，甚至乎可能系共济会啊，即系当然我知道啊，听闻传闻啊，几图咧上个月成个月就去咗美国嗰度揾共济会资料嘅传闻啊， 唔系百分百去揾，不过都有七成嘅时间系专攻嗰样嘢。 系啦，咁我呢个共济会我哋迟啲先讲啦，即系睇几时有捉个几图上嚟睇下，揾到啲咩资料，有冇人身危险嘅？你讲嗰啲？ 有啲有噶。 会有噶系嘛？ 不过系唔紧要嘅，我都会好谨慎咁讲。即系你听嗰啲听众就一定冇人身危险， 吓 阿卓飞你都唔会有危 险。我而家惊， 我系有啲即系我自己会好醒，好识得边啲即系sensor到嘅。 系啦 ，OK， 咁就迟啲先至讲呢个啦。咁点解今日会讲七轮咧？咁就因为正话我都讲啦 ，MG 十三嘅节目入边就比较少咗。譬如我以前譬如喺以前喺山城嘅節目度咧，咁都會有幾大部分時間係講一啲 New Age 嘅信息嘅咁樣，或者一啲嘅題目嘅，唔係信息嘅，應該係 New Age 嘅題目啊咁。咁變咗而家喺 MG 十三就比較少咗呢一方面。咁今集咧，咁我又想又拉少少啦，咁啊講一個七輪。咁其實七輪咧喺我嘅理解上高咧，都有少少係即係都係神秘嘅。咁但係有啲亦都係有少少 New Age 嘅味道喺入面嘅，咁但係又亦都撈咗好多譬如印度以前嘅， 佢根本係印度喺印度傳嚟啦，佢呢個成個叫修行系統咧，就係、是、印度裡面嗰度咧，就係、是、將成個個七輪嘅嗰、那個即係唔同嘅部位嘅佢哋嗰啲作用啊，或者如何去修行咧，就已經。好多年已經出咗好多書，同埋係喺好多世紀以嚟咧，西方都已經被研究依七輪嗰時候咧，就已經有一大段日子。咁但係可能大家如果即係譬如 今時今日點解都會即係七輪喺 New Age 嗰度都會咁多涉及咧？唔止嘅，我講俾你聽，陰謀論啊，或者你講2012嗰時間咧，其實七輪都相當之緊要嘅。 都是有關 係，因為其中呢我都即係因為喺美國嗰度呢就都揾到一本即係可以叫集2010嘅嗰啲即係各方唔同嘅嗰、那個大城裏面呢裏面都佢哋都有涉及呢其中一個說法啦，話2012呢嗰、那個 moment 呢一個說法呢就係、是、成個嗰啲人嘅嗰個靈性一個提升，咁如果提升咧，咁佢都咧有提及咗咧，即係中國嘅嗰個道家嘅嗰個叫煉金丹嗰個理論， 嗯、 七輪都有提及嘅， 嚇、 嗯，佢即係話2010咧，即係嗰時期咧，就可能咧就係 2012 啊，2012嗰時期咧就係咧，好多人就、嗯、即係譬如好多人咧，譬如練有修行啊嗰樣嘢咧，咁你咧就想將自己嗰種叫成個靈性或者你嗰種叫。身體的健康提升啦，咁但係喺2012嗰時期咧，係可能咧，就算你冇練，但係咧有成個嗰個環境啊，係令到你迫使你係有提升嘅， 係 嚇，因為咧我哋即係人係好懶噶啦，你知啦，未我都好懶啦，出輪我其實淨係研究嘅，我冇收嘅，冇收噶嘛，咁但係咧佢喺嗰個 moment 咧係即係。其实那种提升可能大家会有另一种理解、 嗯 嗯、但里面都涉及到七轮这个就是这个范畴的、 嗯 嗯、他的那本书呢大家都不妨都可以去看看那本书、 嗯嗯嗯嗯、我想问一下譬如七轮我即略略地记得、 嗯、 有些又在个头壳顶上高就叫做 咩？叫撒哈拉啦，个顶轮啊嘛。 顶轮系撒哈拉啫。 撒哈拉轮啊，即系佢嗰个印度嘅佢本身每一个轮都有个名嘅。 哦 ，OK， 个顶轮就叫撒哈拉。 系就系、是、我哋中文就译佢做顶轮啦。 系啊系 系， 有阵时会睇到咧，即系譬如有阵时有啲印度嗰啲画里面咧，个头顶好似开咗朵花咁样咧，嗰、 嗯、 个花就系、是、其实就代表呢个撒哈拉撒哈。嗯撒哈拉物輪啦、啊，就即係個頂輪嚟嘅、 嗯。你可唔可以數下其實 total 咁樣一路數落去有幾多種？有七個。 係咁啊！如果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啲人講或者係修行嗰時候咧，都係從最底嗰個開始講起嘅。 叫海底輪 係啦，海底輪。咁個海底輪咧，嗰、那個咧就原本咧佢嗰個印度嘅嗰個譯法咧就叫穆拉達輪 穆拉达轮 系啦，咁啊穆拉达轮咧就是、最底最底咧，咁就有人咧就讲咧就嗰个咧系会即系嗰个方嗰、那个位置咧就近似中国咧道家里面所讲嘅回音个地方， 系 咁但系有另一种说法就话佢即系佢响身体咧嗰、那个咧其实系一个区域嚟嘅，唔系一个穴道嚟嘅。 哦， 咁啊，呢度有几个说法嘅，即系穴道嗰个都亦都有人咁讲，但系咧就有人讲咧话系一个区域嚟嘅。甚至咧，即係有陣時咧，都講嗰個叫做海底輪嗰陣咧，佢會低過嗰、那個我哋嘅身體，即係譬如我哋一坐低，嗱、坐喺張凳嗰度咧，佢係喺我哋依張凳嘅再落少少咁樣樣嘅。咁啊，亦都同時咧、哦，七輪咧、那個頂輪咧，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嘅撒哈拉輪咧，佢又唔係喺個頭嗰、那個，即係我哋講嘅，佢話誒係咪嗰個百會穴嗰度啊？咁。百会穴咧，都多数咧，即系有人都会讲话系啦，嗰、那个系顶轮，但系咧有阵时又会高翻少少啊，高大概两寸嗰个位置， 即系无形噶咯，高咗上去系。 系呢个其中一种学说嚟嘅。 系 咁咧，就对比我哋头先讲咗嗰个即系最高同埋最底咧，即系其实佢系冇乜分别嘅，高底嗰个。不过咧，即系以嗰个分，以嗰、那个即系你了解呢个七轮嗰时候咧。佢最底嗰個咧就會分咧，即係第一咧就係嗰個叫海底輪，即係頭先所講嘅嗰個叫穆拉達輪啦。 嗯嗯嗯 就跟住如果你再上去嗰時候咧，就嗰丹田嗰度啦， 係 土池嗰度。 土池對落係 係啦，咁嗰個咧就叫史亞迪斯坦輪，啊呢、這個就係台灣譯法嚟嘅。 OK， 咁啊個史咧就係即係咧就係、是、歷史嘅史啦，雅就係雅片嘅雅啦，迪就迪斯尼嘅迪啦，坦斯坦咁咧，斯就係、是、查夫斯基嘅斯啦，坦啊坦克車嘅坦，因為大家可能撳上網咧就 查到 啊，就查到嚟嘅嚇。 OK， 佢係將全部都係嗰、那個響個。印度梵文嗰度譯翻翻嚟嘅名字， 啊，即係嗰個就是台灣譯嘅中文字啦。 佢台灣出咗好多依一類書，嗯、其實我如果我去揾嗰啲資料咧，中文版嘅時候咧，我都比較上咧係多數都係揾台灣版， 嗯、 因為佢哋研究咗好耐，所以佢哋嗰啲資料啊，同埋佢哋譯名咧，都比較上係叫做我哋會即係容易啲。 即系哦，当佢讲嘅时候咧，啲人容易查到一啲同埋准确啲咁样咧。 嗯嗯嗯，嗰、那个正话啦，海底轮就系我哋中文嘅译法啦，个名啦。 系 正话你讲丹田嗰、那个、那个中文名系叫咩啊？ 佢中文嗰个咧，你等等啊，我就抄翻个名出嚟。 系啦， 嗱，一个就海底轮啦， 海底轮就最底嗰个啦。 系啦，咁另外丹田咧嗰个轮咧就叫做系，等我即刻攞翻出嚟啊！ 唔紧要， 咁啊呢个 后补啊， 系 后补啊， 因为佢有几个唔同嘅讲法。 系咯，我记得佢就有啲中文字、中文译噶嘛。 嗯， 唔紧要，几图我哋后补啊呢个。 系， 我哋等休息时间之后先补翻。 系， 咁跟住再上丹田，再上就系去到个咩啊？鸡心位啊？ 嗯，唔系，嗱，揾到啦。咁嗰个咧，即系咧，最头先讲嗰个咧，就系、是、海底轮咧。就最底嗰個啦，即係頭先就講嗰個啦，跟住咧另外嗰個就叫磁輪， 啊磁輪， 保持個磁， 保持個磁，係 就大概咧就喺我哋如果係道家裏面嚟講咧，就係、是、丹田同埋肚臍之間嘅嗰個位置， 嗯嗯嗯， 咁啊嗰個咧就係、是、印度咧就叫做係史雅迪斯坦， 係啦， 物輪啦， 係啦，正話講過嗰個啦， 係呢、這個其實係好緊要嘅， 係好緊要， 即係從嗰、那個。海底轮到呢、這个、嗯、跟住咧就上面嗰个叫应该嗰个就叫太阳神经轮、 嗯、 太阳轮， 太阳轮 简称就叫太阳轮。呢三个物轮咧，即系喺我哋身体个嚟讲咧，系相当之紧要嘅物轮嚟嘅。 嗯， 啊，咁啊第三个叫太阳神经物轮啦。 嗯， 咁、啊、嗰、那个咧就系、是、原本嗰个印度咧就叫做马尼普尔物轮啦。 嗯， 马咧就马尼亚个马啦。 嗯， 尼就系即系迪士尼个尼啦， 嗯， 普系普及个普， 嗯， 啊尔就系首尔个尔， 嗯嗯， 咁啊大家可以查到噶啦 ，OK， 罗兹威尔嗰个尔， 系啦，罗兹威尔个尔 ，OK， 嗯，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就响、是、嗰个叫做我哋个脾胃啊，个肝脏嘅胰脏嘅嗰部分嘅嗰个位嚟嘅， 即系个肚腩， 系啦， 嗰个位置啦。 系啦， 差唔多。系 你自己指紧你嗰个肚腩嗰个就系， 冇错啦，差唔多呢个位置。 你又最易辨认噶啦，你 最易认到画晒黑道噶啦。 系 好啦，咁跟住再上咧，我净系数咗一个、两个、三个啦，系啦。 呢三个咧，即系其实系响嗰个物轮里面嚟讲咧，就嗰叫做系一种叫做系动物性嘅物轮嚟嘅。即係換言之咧，你如果係當係一種叫做係用即係認識呢啲輪咧嚟去作嗰個修行嘅時候咧，呢三個輪咧係對你個身體咧 係 好有幫助嘅。 動物性嘅意思即係人嘅 即係物質性， 物質性。O、okay、 K， 我哋係動物嚟噶嘛？ 係 嚇，即係唔係畜生？我唔係有畜生，即係我哋全部係動物嚟嘅，生物嚟嘅。 冇錯。 咁所以我哋有物質嗰、那個嗰、那個裏喺裡面，而且我哋係唔同植物咁樣咧，我哋係可以走嚟走去咯。 嗯。 咁而你如果係開到頭先所講嘅頭呢三個輪嘅話咧？你就會個身體咧就係會變咗好好，係、嗯、會好好自得行道咧就會有一種叫青春常駐、 嗯、 啊，面色都好紅潤，係、嗯、喺個身體裡面嗰度咧，你散發到嗰種活力出嚟咧，就依、是、三個輪嚟嘅。 嗯嗯嗯。 咁、去到第四個輪咧就相當之緊要啦、嗯，哇！呢、這個叫心輪啊，就第四個輪啊， 即係真係喺個呢、這個。计心个 心区嗰度嚟啦， 系啦，即系心骨嗰位，系啦。 咁呢个心轮咧，就系、是、咧就原名咧就系、是、叫做阿那哈特轮。 嗯， 阿咧就系即系阿仔啊，阿妈，我哋成日广东话成日用嗰阿啦， 口字边一个牙字嗰个啦， 或者你吓咁而家那咧就即系何方那方嗰个啦，方位嗰个那啦，哈咧就嘻嘻哈哈个哈， 嗯， 特咧就系即系特别嘅特。咁、呢個就是台灣嘅嗰個譯法嚟嘅，咁、亦都普遍我都見到有好多，甚至即係香港嘅譯嗰時都跟呢個名嘅。 嗯嗯嗯。 咁呢個阿那哈特輪咧就即係心輪啦，嚇、 嗯。 咁啊，心輪咧即係佢其實係都相當之緊要嘅一個物輪嚟嘅。即係如果咧你可以講咧，即係譬如如果你係一個叫做係佛教徒啦、 嗯， 其實佛教徒咧即係總稱咧，其實佢修嗰叫心學。 嗯。 佢里面 咧， 心学啊， 心学 吓、嗯，你会用，你会譬如好多时咧，你其实就系会用呢，即系譬如佢就唔系用呢个叫开物论嗰种方式咧嚟、去，即系譬如佛学咧就唔系用开物论嗰种方式咧嚟引你入道嘅。 嗯， 但系跟住佢咧就系、是、心学咧就系、是、其实专攻呢个心论嚟嘅。 嗯， 令到你个心轮嗰度开启，然后咧就系上下咁样咧嚟去将你自己嗰个成个身同埋心咧嘅改善嚟。咁呢个咧你会睇到咧，可能每一个部位咧，可能我一单再补充翻啲咧，就其实有阵时有好多唔同嘅宗派咧，尤其是东方嘅宗派咧，其实佢会对某啲物轮咧，佢系其实特别注重嘅。虽然佢可能佢唔系用呢种咁嘅七轮嘅系统，但系咧原来都有关联嘅。咁我哋可能再迟少少讲啦。 O、okay, K， 好啦，咁啊由地下海底轮啦， 再升上去啦。哇，呢、這个咧，咁呢个咧，我谂如果大家即系譬如好对灵异啊，或者对一啲叫系即系我哋即系有啲即系香港人好中意即系即系搞鬼咁啊，搵、鬼啦。 系 呢、這个咧就其实相当之 重要 重要嘅一个物轮嚟嘅，呢、這个就是喉轮啊。 哦，喺 喉轮 即系。喉咙同埋边度啊？ 同埋咧就佢你两条肋骨之间嘅嗰个位，即系咧， 即系喉骨 系啦， 喉骨下低嗰、 佢唔系佢系成个区域嘅， 唔系一个点嘅。 你计埋嗰个，即系你计埋嗰个我哋嗰两条肋骨啦。 系 吓，咁你如果你咁样计嗰阵咧，咁你有阵时你可能你研究其他嘅一啲即系嗰啲咁嘅神秘嘅嗰啲咁嘅。事件嗰时候咧，有时提及咧，其实都系讲呢个位，亦都系喉轮嗰位， 即系呢个区域咧，吓 呢个区域， 呢个琵琶骨呢个区域啦。 呢个咧，即系如果你有阵时你可能识物宗啊嗰啲咧，咁佢都讲嘅，其实系好多时咧，我哋呢个区域咧，发声个区域咧，其实就系好多，譬如神灵啊，或者系嗰啲鬼众咧，其实都会。喺呢個位嗰度咧，你會有種感應嘅。 嗯嗯 嚇，咁、呢個喉輪咧就其實已經開始咧，就係將呢個七輪裡面咧，如果你開到個喉輪嘅時候咧，你已經進入一個叫靈性嘅改善嘅區位嚟啦。 嗯， 即係之前咧嗰三個咧就你會對你個肉身有一個好大嘅改進嘅。如果你喺度練七輪嗰時候咧，有一個好大改進。但系咧，你开咗个心轮之后嗰时候，而系上到喉轮嘅话咧，咁、你已经咧嗰个咧就灵性嗰方面咧有个好大嘅改变嚟噶啦。咁、因为佢由个心轮向上嘅嗰三个区域咧，就已经咧系从一个叫我哋人嘅嗰种叫做自我嘅灵性，向住一个宇宙嘅灵性嘅汇合嘅嗰三个重要嘅一个轮位嚟噶啦。 你讲多一次正话嗰番说话先， 快咗，唔好意思。 我理解多少少先，即系我问清楚先，即系呢个喉轮系，如果即系所谓开咗呢个喉轮啦，咁就系同个咩啊？同个宇宙嘅咩？ 系啦，你会同嗰、那个譬如宇宙嘅嗰种灵性咧，就系会有一种感应噶啦，就会开始会接触噶啦。咁、而且咧，咁有好多时咧，即系你如果你开到喉轮嘅嗰啲朋友咧，佢可能佢已经有一种感应咧，佢可以感应到，譬如有一啲叫灵体嘅存在，即系嗰样嘢，或者甚至你可以咧就系、会同佢沟通，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开到呢个叫轮物嗰阵咧，其实你嗰个境界都已经相当之高噶啦。咁如果你好惊鬼咧，你咧就唔好开个物轮，因为有时咧，即系你谂住，我想身体好啫，咁样啊，唔系我讲笑啫，即系通常你一练七轮，你又系咁怼住上， 系冇错，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物轮咧系其实咧，即系嗱，你如果你好多时咧，你再细睇咧，有时尤其是可能你会睇物宗啊，或者系有啲道家咧讲咧，其实嗰个位咧就叫十二楼啊，就系、呢十二楼咧，就即系其实一个叫一代号嚟啫。就话呢度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咧会聚集到好多。如果你会即系相信嗰个叫做即系被卡玛嗰样嘢， 即系嗰啲叫做咩 业啊 业啊 吓卡玛吓业咧就系、即系工业个业啊，作业个业啊，唔好大家剔手边嗰、那个，因为嗰个业咧就一定系唔好嘅嘢啦。但卡玛咧就即系叫你嘅作为嘅 系。 你可能你做每件事咧，一定有因有果。 冇错，系啊， 咁呢种卡玛咧，就通常咧就其实都会累积喺你呢个喉咙嘅呢个位置。或者你改善你嘅卡玛咧，其实好多时咧，有阵时点解会话，即系做个举例，你念咒嗰时候咧就咩念嗰个叫系六字大明咒嗰时 候， 可以改变到你嘅命运啊，或者你之前嗰啲业咧，其实就因为咧你念嗰时候咧。就不斷喺度改善緊你呢個區域 位置嚇， 係啊， 咁你咧就会清楚噶啦，咁样就系会好简单，呢种好通识化咁嚟讲讲七轮咧，就而家讲就系呢个叫第五轮嘅嗰个出轮啦。 好啦，跟住 咁明唔明啊？卓飞 ，so far 都明。 O K， 我阵间就仲都有啲问题，阵间都会再问嘅。 系咁，即系嗰个叫呢个系好通识嘅嘢，因为佢初学嚟嘅啫，你唔会跟，你唔会即刻明嘅。 应该系，我谂我啲听众有啲又可能仲叻过我添。 诶，可能啊，即系如果听众 系啊，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觉得有咩觉得唔明，或者你觉得讲错咧，即刻指正。喺讨论区 好啦，咁啊嗱，跟住再上啦，再上就系、 是、呢、这个咧，我哋咧就系、是、嗰、那个就所谓咧嗰、那个轮咧，哇！呢、这个就都犀利啦，就系成日都会讲嘅，即系譬如，因为嗰个咧就系、是、好多人都讲话，其实天眼嘅位置 就，即系呢个第三眼个位置 系嘛？呢、这个就叫眉心轮啊， 系即系呢个松果体 系啦，嗰度 嗰个位置， 你 即系类似呢度啦， 你指高咗。就应该是两个眉的之间，是啦，你而家嗰个位置啱啲、 哦， 因为咧呢、这个就叫亦或者叫眉心轮、 嗯、 原名咧就叫阿格阿轮啊，就系阿咧就系亦都就即系头先即系同之前嘅嗰个叫做系啦、 嗯， 香港话成日用嗰个阿仔阿仔嗰个阿字啦，耳仔边一个可字嗰个啦，格咧就系、是、一个叫格局个格啦， 系 吓。风格个格啦，亚、 嗯、 咧就亚洲个亚，咁啊呢个咧就呢个印度名咧都好易写，咁所以即系讲俾你听就是、AJNA 啊，即系如果用英文嘅译嘅就系 AJNA 系 啊，咁样就中文译咧就叫亚格亚格亚诶物轮嚟嘅。 哦 ，OK， 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如果系开天眼嗰时，如果你系修行去到呢一个轮嗰时候咧，咁、 嗯、 你嘅嗰天眼就已经开嘅嗰、那个嚟嘅。 即系人哋成日讲嗰啲咩他心通啊、天眼通啊，即系要睇到，要睇到有啲特异功能嘅咧，就要靠嗰个轮啦，系咪？ 唔系，你应该你开六通嗰时候咧，可能系下面嗰个咧后轮嗰时候你已经开始开咗噶啦。 哦 ，OK， 你去到呢、這个天眼通呢、這个唔系呢个第三眼嗰时候咧，你唔单止有呢六通噶啦，即系天眼通已经开咗噶啦。 嗯， 呢、這个可能咧，即系或者我哋一阵都会多啲时间讲多啲，即系譬如第三眼嗰样嘢咧。 嗯， 因为我发觉而家系好多西片嘅，渣渣地地咧，其实系讲紧呢样嘢嘅。讲紧第三眼嘅开、 okay. 开嘅吓，咁啊呢个可能一阵当系、okay. 大家可以当系一啲叫歌词咁嚟去听啦吓。咁啊讲下呢个第三眼嗰个咧，因为其实我哋一直喺度知咧，就系喺表面咧，就系咧阿赤飞头先都指到嘅， 即系 大家好似两条眉嘅之间嗰个位，咁但系咧佢嗰个区域咧，如果系认真嚟讲咧，佢唔系呢一点。佢系由呢个叫两眉之间嗰点，同埋嗰个鼻哥头嘅嗰个位置。 哦 ，OK， 一个区嚟嘅， 即系又系一个区，即系唔系正正一个月度咁样，唔系 一个区域嚟嘅。甚至咧就有样嘢咧，就呢个咧，我咧就睇到有另外一啲资料咧，更加补充咧，即系大家即系譬如如果对呢样嘢有研究嘅咧，就不妨再更加留意。原来咧，松果体，同埋呢个第三眼咧，如果你想开呢个眉心轮嗰样咧。你要留意咧，即系响我哋嗰个叫做系成个嗰、那个因为七轮里面都会掂到，其实同我哋嗰个肋骨，嗰、那个区域嗰度咧，系都有用，可以用嗰个范畴咧嚟去了解你嗰个修行嘅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进度嘅。原来咧嘅我哋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譬如响嗰个头壳骨嘅里面啊，即系嘅嗰个下颚同埋嗰个脑骨。其中间嗰度咧有叫蝶骨啊，咁呢个蝶骨咧就是一个相当之复杂嘅一个造型嘅一个肋骨嚟嘅，就佢托住咗我哋嘅中间嗰个成个头壳骨嘅中间部分。 系 啊，我哋但系咧我就发觉咧就原来我哋睇嗰啲解剖学嘅喺个骨头嗰时咧，好少讲呢嚿骨嘅。 系 吓，呢个叫蝶骨，蝶就蝴蝶嘅蝶。 嗯， 原来咧佢话咧原来第三眼咧，如果你去修行嗰时候咧。原来令到你个蝶骨咧可以开启咧，可以引动咧，系好紧要嘅，因为佢成个托住咗嗰个啱啱中间位嘅嗰块骨头嚟嘅。 嗱，我问一句，你正话讲可以喐动嘅意思系佢原本系唔喐噶嘛？ 系，唔系佢原本咧 就冇喐，但系咧佢有多时咧，如果你去收呢个七轮嗰阵咧，你会有啲感应感到嘅。首先咧就海底轮嗰个咧，其实系好多时咧最容易开到咧就是个海底轮嗰度咧，你就会见到咧嗰个尾骨、尾龙骨嗰个位，吓、即系嗰个道家所讲嘅嗰叫仙骨，即系等于咧我哋如果我哋摸我哋嘅嗰个 pat pat pat 就咁嚟摸咧，咁你揾个点咧就系、是。你就上翻去咧，又你睇到嗰个叫做系我哋嘅事业线啦，嗰、那个古罅， 古罅系， 古罅再高少少嗰度咧，就有一个位咧， 系， 就系嗰个叫做系我哋嘅盘骨，就有几嚿骨咧就突突咗出嚟。 嗯， 咁嗰个咧你会掂到嗰个咧就叫仙骨位嚟嘅。 嗯嗯， 咁其实个仙骨咧就基本上咧前即系有五节咧就好似一条尾咁样。 系啊， 然后再上啲咧就嗰嚿咧就计起上嚟咧就成个形咧就似一个饭铲头嘅嗰个形嚟嘅。咁、嗰个呢就即係中国所谓嘅叫仙骨。咁但係呢原来呢佢话呢原来呢个蝶骨就同个仙骨呢係你会最如果你係练到呢即係有一个感应嘅话呢最容易感应呢先係呢个仙骨。即係海底轮开启嗰个时间你会感觉到呢一啲好似脉搏跳动嘅。 係。 喺个位嗰度呢卜卜卜咁嘅脉搏。 Okay. 脉搏跳动。如果你呢个脉搏跳动嗰时候呢其实你嗰个眉心嗰个蝶骨咧就开始咧，其实同佢有感应嘅。 哦， 咁所以你话嗰个叫喐动咧，就系呢种咁嘅叫跳动嘅感应。 嗯，感觉到有啲 frequency 喺度。 系啦，吓咁啊，甚至咧咁有嗰啲研究嗰个仙骨，即系修仙骨嗰啲人咧就讲咧佢啊，其实似乜嘢咧？似我哋成日中国有啲杂技啊，我谂你都睇过嘅、就系咧，就系好多人咧就揸住一支竹仔，然后上面放只碟。 嗯， 转嗰只碟啊， 系， 咁佢咧就做呢个举例相当之好啊，即系我谂大家即刻咧可以即系好 visualize 咁样咧就意想到咧呢、這个咁嘅特技啊，我谂大家都睇过呢、个特技咧，佢话咧呢个咧就等于咧即系如果你开动到你个仙骨，仙骨咧就是你只手啦，揸住嗰个嘢， 就透过条脊骨就 系啦， 震动到上高啦， 咁而嗰只碟咧就即系等于嗰个碟骨嚟，即系嗰只碟咧就响上面嗰度咧喺度转，即系好有规律咧就同下面嗰个呼应。是你下面的力和上面的力呢在那里转紧。那这个呢就是当你眉心轮开启到的时候呢就你的蝶骨呢就有这种这样的感应。 嗯。 那你那时候呢就是他说他有很多人都说收七轮的时候上跟着个最顶的那个刚才所讲的撒哈拉轮呢你不用练的。 嗯。 是自动推上去的了。 嗯。 是等他那个呢就好像开一朵莲花这样呢等他开花。咁咧就係所以咧就係去到第六位呢个眉心轮咧，你开启咗之后嗰时候咧，就自自然然嗰个顶轮咧，即系个撒哈拉物轮咧就会开发。 嗯， 咁我哋咧就而家就用咗一个时间咧，就好简短咁样咧，就将咗呢个七轮咧就 冇错， 叫用口头上咧就推进咗一次。 OK， 好啦，嗱，咁啊用咗呢段时间咧就讲咗呢个七轮啦，我哋休息一阵间，等下几图饮杯水先，转头我哋翻嚟咧就开始再深入咗去讲。究竟七轮我点样去开启佢先？好，转头翻嚟。OK， 好啦，休息完翻嚟啦，咁就正话咧，休息之前咧，咁啊几图就。用比较简单啲或者係即係大家容易理解啲嘅方式呢就讲解咗七轮啦同埋大约个位置啦。 但大家由大观圆呢 係啦。 刘老老由大观圆。 睇一睇究竟我哋个七个轮个位置喺边啦。咁嗱我就真係。 唔係喎你如果你讲睇呢就要补充返啲嘢喎。嗱即係譬如呢睇唔到嘅七轮嘅地下。摸呀可能摸到就摸到其实摸嗰条脊骨嘅。摸呢就都你都会摸一个叫嗰个区位嘅，即系嗰个区域嘅嗰个位置。 嗯， 咁但系咧就系、是、每一个区域咧，即系头先所讲嘅嗰轮咧，佢唔系响，即系唔系响身体里面嘅。 嗯， 因为咧好多时咧，即系其实系响外国啊，或者即系、或者我哋而家嘅即系研究七轮啊，或者研究道家咧，都有一样嘢好大嘅问题就系、是。又讲气，又讲嗰啲穴道啊，嗰啲嘢， 在物理學那裡是 check 不到的嘛。 嗯嗯。 而且呢他尤其是七輪呢，這個就最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呢，就是他拿了一個舉例，就是那個叫是剛才所說的海底輪。 嗯。 他說那個海底輪呢就基本上呢就是這個宇宙來的了。 嗯。 因為他的代號呢，你如果你看那些印度呢，那時都專講這個叫穆拉達的這個物輪的時候呢， 嗯， 他用哪種形象來表達呢？他就是有一條大的蛇啦， 嗯， 啊，那是九頭蛇那個呢，那個形呢，嗯，那即譬如你聽我上一節過來 去理解到呢，就即是那條蛇呢就即等同於個仙骨， 嗯， 咁亦都咧系佢印度教里面咧一个大嘅蛇神嚟嘅， 嗯， 咁， 嗯， 而咧就响呢，這个呢条大嘅饭形似大型饭盏头嘅呢条神蛇嘅下面咧， 嗯， 就困住咗咧嗰个梵天喺度嚟嘅， 嗯， 但梵天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就是，印度教嘅一个好大嘅神嚟啦， 嗯， 咁佢亦都咧其实成个呢，這个嗰，那个叫做七轮啊里面嗰度咧都系佢。即係其實佢嗰啲，即係大家去，譬如佢當佢學七輪嗰陣咧，其實就係等於咧，即係同呢個大神嘅接觸嚟嘅。 嗯， 咁， 嗯， 佢就已經係代表係宇宙嚟。 嗯， 所以你一開嗰時候咧，你就已經咧，一開始嗰時候咧，你就已經咧同嗰個叫大宇宙咧，就有一種， 嗯， 接觸。而呢種接觸咧，就係，是，除咗係靈性之外咧，咁佢因為海底輪咧就係話佢你個身體。 嗯， 就同嗰个宇宙咧就有一个关系啦。 嗯， 佢会有一啲力量，就系，是，藉住呢个海底轮嗰度咧，系进入你身体嗰度， 嗯， 就改善你嗰个身体咁样。 嗯， 咁呢个同中国嗰个道家嘅嗰个开仙骨其实都有啲似嘅。 嗯，嗱，我真系咧，好惭愧地去讲啦吓，真系我系做呢个主持咧，我真系完全。唔识嘅，可能真系听众仲熟过我啦吓，咁我大声系问一啲问题，可能部分听众可能都完全系未听过嘅，咁我就即管问啲好低能嘅问题啊！ 唔好咁讲， 呢啲所谓嘅呢七个咁嘅轮，其实系学你话斋，唔系一个实质，即系唔系一个 physical 嚟一嚿嘢你摸到噶嘛，系一个能量喺个身体嘅编排嚟，即系正如你就讲话个顶轮系喺个头壳顶，再可能会喺有啲讲系喺个头壳顶再上嘅位置。 系 ，which is 嗰度系空空冇嘢噶嘛，即系我头顶上都冇嘢噶嘛， 嗯， 或者喺个即系嗰个仙骨嘅对落，或者我坐张凳度，可能喺张凳嘅四只脚嘅下低嗰个位置，咁， 嗯， 又系一啲唔系我哋可以接触得到， 嗯， 或者学你净系话斋物理学上高，我冇一个磁场唔可以探测到啊，唔系有啲能量，即系唔探测到嘅物理学现象嚟噶嘛， 探测到噶。 探測到嘅， 探測到嘅，有啲探測到嘅。 O K， 咪佢能量嗰樣嘢係，譬如你用嗰個而家波段咧，即係佢會 check 到有啲係 alpha 波啊，有啲係 beta 波啊， 嗯， 即係 beta 波段啊， 嗯。 用波段其實而家佢哋研究七輪嘅時候咧，就可以 check 到嗰，那個即係人有啲人咧，即係有啲高手咧， 嗯， 就已經可以練到咧，佢可以調校佢嗰啲波段。 嗯， 即系可能佢用嗰个 theta 波，咁， 嗯， 你会知道咧佢嗰个轮月咧佢开到边度，咁， 嗯， 样，咁其实咧就系，是，慢慢咧科学咧都会 check 到嘅，同埋咧即系如果再简化啲嚟讲咧，即系可能咁样会，卓飞你会更加了解到咧，点解话嗰个七轮咧都嗰个位置咧咁古怪咧？ 嗯， 我谂可能以前咧讲咧就唔系咁容易明白，但系而家就容易明白。 嗯， 而家好多人咧都喺度成日讲个叫宇宙咩空间重叠噶嘛。 嗯， 同埋亦都大家会知道咧，我哋而家呢个现实空间嗰度咧都仲有都叫虚拟空间嚟啊嘛。 嗯， 其实咧，如果你用呢一个嗰论点咧嚟去了解咧，七轮系等于七个大宇宙， 嗯， 但系重叠埋一齐。 嗯， 其实系。一个宇宙的平一大炸的，即是最少有七个平衡宇宙， 嗯， 就在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那里， 嗯， 而你呢就是呢可能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开的时候你开到个叫表面的空间， 嗯， 然后跟着开然后就开了叫第二层的空间， 嗯， 但是那个可能表面的空间或者第二层的空间呢就一样是很阔很大， 嗯， 大家叠埋咗一齐 嘅， 咁，我谂而家咧，即系你用呢个嚟去做一个叫形容咧，就会更加清楚呢七轮嘅嗰种点样嘅个位置啊，点样分配咁。 即系肯定一样嘢咧，即系如果即系科学界对呢个量子物理学咧，即系个研究再深入咧， 或者有一啲報告出到嚟咧，或者一啲實質嘅數據出到嚟咧，咁大家就更加容易明白呢個七輪嗰個關係啦。 好快噶啦，因為當你研究 dark matter 嗰時間咧，即係黑暗物質嗰時間咧，就已經咧係會裡面咧，你用呢個叫七輪嘅嗰個叫做嗰、那個佢嗰種力量咧，係有一個可以聯想到係其實接近嘅。 嗯，嗱，正話我問多咧個問題啦，正話咧喺第一節啦，你不斷都係講話，如果我開到呢個輪咧。就會有咩作用啦，或者開到嗰個輪會有啲咩好處啊，或者係你要接觸靈性嘅，咁你就開到呢個喉輪嗰個位置咁樣嘅嘢啦。呢點樣叫做去開佢咧？即係我點樣去做啲咩嘢咧？即係嗱，舉個例，我要通啲乜，我要做啲乜嘢，我先開到嗰啲輪咧？其實 最簡單、最簡單、最簡單嚟講，咪就係你去修咯。修行咯， 修行 系啊，修行咧就系其中一个开嘅一个途径嚟嘅，开启七轮嘅途径嚟嘅，咁而且咧，当你一讲七轮嗰个开嘅时候咧，我谂即系最容易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嗰啲入边边种嗰啲教派嘅里面嘅修行咧，系同嗰个七轮咧就最直接咧有嗰个叫做系嗰个关系咧，即系就系嗰、那个。印度教咧成日就话练嗰个叫 Kundalini 嘅， 瑜伽系 啦，瑜伽嗰个咧就练 Kundalini 咧，咁嗰个都系就系咧开启七轮嘅一种方法嚟嘅，就你藉住咧即系嗰个叫开启 Kundalini 咧嗰个咧就系从海底轮嗰度咧，卜卜卜卜咁升上去噶啦，系啊，咁嗰个咧即系都系奇，即系一种方法嚟。其实东方咧有好多唔同嘅嗰个宗派咧，佢里面咧，你会睇到咧，都系用唔同嘅方式嚟开启你嗰个心智，而个心智咧，你用呢个七轮去了解咧，你就会睇到咧，其实佢哋系有关联。好似我第一节都有讲咗咧，就系譬如佛学，佢可能初初显学嗰时候咧，佢就唔系叫你去修，譬如缺火定就，其实都系就系、是、开 Kundalini 嘅异曲同工嘅一种方式。呢个系密宗嘅。但显宗嗰时候咧，都系话你用一种叫心智嘅理解咧，其实开启你个心轮，而你个心轮开咗之后嗰时候咧，就会有一种方法都系会自自然然咧，就令你嗰个心同埋身咧，就有一种调教，咁然后嗰度咧就即系咧，系会变咗用另一种方式先开启你嘅心轮，然后咧慢慢咧改善你自己嘅心身，就咁样嚟，即系呢两个举例咧，可以变成嘅系。 OK， 咁但系譬如我， 漏咗做一种嘅，嗱呢种叫你学啦，修行啦，有一种咧就唔同嘅，有一种咧就系话你唔系学嘅， 系 突然之间咧系自然嚟开启嘅，你可能咧你会有阵时你会做咗一件事，或者你有一种叫奇遇。或者有阵时你做一件善事，或者做一件喺你人生里面咧一个好大嘅一种突变，即系譬如物理性咧有啲就俾雷劈亲，有啲有 系咯，我啱啱就想讲啊，即系啲人俾雷劈完之后有啲 有 多咗啲特异功能啊，或者多咗啲能力啊， 突然一种轮物开启咗，系有嘅，呢个其实系你唔能够去否认，即系有呢种咁嘅俾雷劈嘅一种叫开轮嘅一种咁嘅。有好多人有呢种经验出咗嚟 嘅，即系讲还讲啊，听众 唔好走上山， 行雷闪电，唔好走去游水啊！ 唔系有九成咧，你会死，有一成你只开到，所以唔好用呢个方法。 冇错，系即系你侥幸， 你唔死咧，就可能咧就或者咧就会有黑 侥幸地存活到嗰啲就可能系会有咁嘅能力。即系成日睇报纸或者睇啲报告，外国啲报告都话咁啊，即系嗰个人俾雷劈嗰一次，即系意外地俾雷劈到， 会嘅。 咁然之后佢系多咗能力，譬如有啲又多咗预知能力啦， 系 或者有啲系可以多咗一种念力啦，吓、 嗯、 或者有啲可以劈完之后，可能举个例，佢可以睇到或者即系听到人哋个心谂乜嘢啊，咁嗰啲噶嘛。 会嘅，因为咧佢因为呢个咧，你如果你再细去睇嗰阵咧，佢譬如七轮嘅嗰个咧，即系都系同嗰种叫磁力嘅电力咧，就好有关系嘅，即系嗰种叫波动嘅。简单啲嚟讲咧，用科学化嚟讲，吓嗰个叫全部系频率嚟嘅，一振动嚟。咁如果你有阵时咧，你可能去修炼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你开启一个轮嗰阵咧，你其实你身体会有一种感应，嗰种感应咧，有阵时咧就好似一种叫做系。被激 被打擊嗰種感覺，你身體你嘅物質，身體裡面嘅物質咧就被電擊嗰種感覺。就出嚟，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就可以对比到头先所讲嘅嗰个情况。 但系我想问下，譬如嗰啲人，譬如当佢真系修炼，或者佢真系被雷劈，做嗰啲唔知衰嘢，俾雷劈，又侥幸地死唔去啦，开咗 撞车，有时啲 撞车系啦，有啲有意外咁样。其实开咗系咪唔会自己闩翻嘅？系咪开咗就永久都开咗噶啦？ 嗱，呢个说法咧，就即系我都系睇书咁讲啦吓。开咗会唔会删咧？呢个咧就系，但系我睇书嚟讲咧，就话其实开咗就唔会删嘅。 嗯， 尤其是海底轮啊。 嗯， 当你开咗咧，佢系不断调教，不过系有快有慢咁解嘅啫。 嗯 吓、 嗯， 即系佢系会几特别嘅，就系话你开咗之后嗰时候你唔会 lost 咗嘅。咁、呢个好似好抵 嘅， 系咯。但系就好似系听讲咧，就事实上真系咁样嘅，即系听嗰啲，即系睇嗰啲资料都系咁样讲。 嗱，道家 原因我又唔知啦。 道家譬如有啲即系嗱，呢个又可能牵涉到一啲即系鬼神嘅嘢。咁啲道家有时时不时都听到有啲人话我开天眼， 系 或者你开咗天眼之后，可能你会容易会见到一啲。你睇唔到嘅嘢，即係可能有啲人見到靈體啊，咁但係人哋話就係開咗就封唔翻噶嘛。 係啊 係。其實係咪即係就係開咗呢個眉心輪，或者係呢個喉呢個叫咩喉輪？ 喉輪 係開咗之後，其實佢閂唔翻係咪？ 會嘅係因為咧佢主要咧有好多時咧，譬如響道家嗰、那個啦，即係或者有啲錄音啊，或者茅山術咧，咁佢都會有幫你，即係唔使你練，佢會有一個師長會幫你開天眼呢種情況。佢係其實佢就用佢個力幫你打開咗嗰個脈輪或者嗰個竅門，咁樣。咁但係你開咗嗰時間咧，係閂唔翻嘅，話係。咁你可能你自己咧唔想見到，但係咧你都會見到咧，就係、是。那個就好奇，即係好奇特啦，即係唔係你自己嗰個意願嚟嘅，嗰、那個係嚇， 嗰、個 side effect 嚟嘅， 係啦， 即係副作用嚟嘅。 當你開咗道門，或者嗰道門咧，睇你點樣開。你如果你有能力，你自己有法力咧，就你可以閂翻到咧，就係、是、開關。 嗯嗯， 嗰、那個嘢咧係咪你控制咧？呢、這個最重要嚟噶嘛。 嗯， 咁佢可能個師傅幫你開道門咧，就係、是、幫你打爛嗰道門啊。 嗯， 你、 嗯、 以後冇阻隔。 嗯， 咁你冇门挡住咧，咁你出出入入自如咗咯。 哦 ，OK， 你可以用呢个举例啦，呢、這个都只不过系一个举例咁。 气功 系 同呢个七轮系好有关系噶嘛？ 好有关系，因为咧佢练气功或者练嗰个叫做系瑜伽嘅 Kundalini 咧，嗰啲修行者咧，即系就算你可能个程度都唔系好高，即系未必开到。物轮嘅嗰个阶段嗰啲咁嘅修行者咧，佢都会讲俾你听咧。佢譬如佢练到某个阶段咧，佢系可以感受到佢嘅气点样行嘅。咁你如果你就咁嘅行嗰个时候咧，就嗰个咧就即系咧，其实气功到而家都唔系咁难去感应到呢样嘢嘅。即系点样行嗰个小周天啊咁嘅，唔系咁难去感应到。因为咧佢里面咧个气。你里面的那个真气或者你里面的那个谷气、即谷是谷迷的谷、即是那个前气即谷气真的是谷气它里面呢你是会感应即是你练修行的时候呢它是会看到它运行的这件事就不难还有你走哪条路走哪个轮经过哪条轮呢你是会 check 到的、但是呢其实呢就即如果你有啲书就话你已经开咗嗰度，所以你就有呢种咁嘅感受。但其实咧，我睇咧就好多人都即系有好多书都讲唔系嘅，你系嗰、那个你自己嘅嗰个叫做系物质嘅气，你感应到咁解啫。真真正正咧，即系如果开咗个轮咧，里面咧你有更大嘅感应，唔系咁感觉到好似一架火车、感觉到佢喺度行咁简单。而系佢有好多咧，就已经系成个同可能。譬如你海底轮一开咗，你系会感觉到有啲嘢咧，就是、你唔系你自己控制，但系佢自己喺度喐紧。咁、嗰个情况 嗱，我可能有啲听众未试过咧，就好难去理解嘅。 系， 即系我自己就真系试过接触过呢个气功咧。 系， 即系都成十几年前试过，就有个朋友佢有学气功。系，咁佢就似系，即系佢个做法就系、是、我帮你试下开咗先啦。咁、 系， 咁佢就唔知点样。督我个心口，跟住又督我个 丹田嗰个位置、嗯，好似就你讲丹田低少少， 帮、 啊、 你帮你开穴啦。 开完之后咧，咁其实系真系感觉到啦，真系好具体地感觉到咧，系有样嘢喺入边运行紧嘅。 系系， 即系有一样嘢，有一样嘢运行，令到即系嗰啲手系会喐啊。 系啊系啊， 啲脚系会喐啊，即系瞓喺度放松晒个人，但系你感觉到手会自己喐咗上去啊咁样。咁嗰种就真系就系、是、你讲紧嗰啲我哋叫即系我哋中国人讲嘅气啦。 系。 系嘛？咁但系其实佢嗰个就系咪已经系开咗两个 系 两个轮？ 即系佢系用佢嘅嗰个力量帮你打开咗两道门嘅。 嗯 啊，咁佢咁你要多谢佢，因为你冇收咁啫，佢帮你打开佢啊嘛。 系， 同埋咧呢、這个咧，譬如你头先讲过呢个范畴咧，其实响而家咧，响呢个时代咧，或者廿一世纪之后咧，呢、這个已经变咗唔系叫做系。好神秘嘅科學嘅顯學嚟嘅啦， 嗯， 因為咧喺西方咧裏面咧，佢哋咧就係都都其實對氣嘅科學裏面嚟講咧，佢哋都唔係好熟悉， 嗯， 但係咧佢哋都有啲佢哋都有去練氣功嗰陣咧，佢哋係用呢種經驗咧，係已經引證到咧呢個叫做東方嘅氣嘅科學咧，係已經同西方一樣咧，其實係可以量度得到嘅， 啊、嗯、 用體驗啊嗰樣嘢，即係譬如你自己係有真係感受到。佢係有氣咁嚟走，只不過可能咧而家嘅科學嘅儀器，我哋所謂嘅嗰科學嘅儀器咧，係唔能夠咁真係 check 到出嚟。不過你用你自己體驗，你自己喺理智嘅時間咧、嗯，你都感受到佢嘅喐動。呢、這個科學咧就已經變成我顯學嘅嘢啦。 嗯，但係好個人嘅感受嚟嘅喎，嗰樣嘢。 唔係呢種唔係㗎，呢種個人感受係好得意㗎。所以我點解會叫顯學咧？就譬如你嗰個活動咧，嗱，我唔知道你嗰個朋友咧，嗰、那個道行去到邊度咧？ 肯定唔高嘅。 但係佢識得幫你開月嗰時，佢都唔低㗎啦。所以佢你嗰個感應到個運行咧，其實我懷疑啊，你可問翻下你個朋友，佢其實都感應到你點樣行嘅。 佢講到俾我聽， 係啦。咁當佢嗰時間咧，就你兩個或者至三個嗰時間咧，都有呢種感應嗰時間咧，就其實呢個係一個叫認證，佢變成咗一個叫科學嚟噶啦。 嗯， 係啊，就唔係你，因為你純粹你自己嘅感受嗰時間咧，有陣時咧，我哋就係話嗰個係一個妄想嚟，都唔奇。係嚇，咁但係咧，佢可能咧你冇講，但係佢係會知道，或者做一個人咧去認證嘅時間咧，超過三個咧，咁你都不得不去。认真去 谂下呢， 去谂下系呢个系一个科学嚟嘅啦。 嗯， 呢、这个就叫气嘅科学嚟嘅。 O K， 嗯 ，O K， 嗱，正话讲咗啦，譬如海呢、这个海底轮啦， 系 磁轮啦，同埋再上嗰个系咩心轮啦？ 唔系太阳 太阳太阳系啦，太阳轮啦，心轮啦。其实呢几个轮就系对于身体或者系一个动物性嘅嘅叫做咩？嗰、那个功用啊， 帮助 个帮助啊，系啦。咁、如果我再上心轮就系、是、心轮嗰个就系、是、个帮助系咩话？ 心轮咧就系、是、开始咧，你将佢嗰个就系你嘅心同埋身咧， 嗯， 就系、是、大家咧可以咧就好嗰、那个嗰嗰、那个嗰、那个调、那個教咧好好，然、后开始更加再深入咗咧，就即系话你系从一个叫个体。 嗯、 同一个叫大宇宙的灵性、 嗯、 就是有一种叫做是一种叫做是可以有一种亲密的接触、 嗯、 就是这样的、嗯、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它如果你去用这个这样的就是由个底轮开始去修行去到开到一步一步开到心轮的话呢、 嗯、 那你已经很大成就了你开到心轮的时候、 嗯 咁、但系咧，其实咧好有趣噶，因为我知道咧，有时咧有啲人咧几可能咧有啲调皮友啊，搞鬼、我都唔系好怂恿人哋去学咧，就系、是、可能咧，因为其实好多时最早开咧都系海底轮嚟， 嗯， 同埋你个海底轮咧，当你开咗嘅时候咧，你会有边啲区域咧就会比较好啲，你成个嗰个盘骨嘅里面嘅嗰啲器官啊， 嗯， 譬如大小肠啊、膀胱啊。猎户线啊，嗰度咧，都开始即系会好大 运作都好 啊帮助嚟嘅。咁而且咧，咁呢个叫打底嘅。 嗯， 你个底部开始好嗰时候咧，咁其实咧海底轮咧系最早开， 嗯， 吓同埋咧系最有用。咁有啲人咧直头咧可能佢开咗海底轮咧，咁佢未必咧就系、是、跟住我开嗰个叫做磁轮啦。 嗯， 未必系咁样嘅，可能佢想好早即刻开心轮先。 嗯， 咁佢会可以咁样嚟去开发嘅， 嗯， 咁样就嗰个咧就变咗咧就唔系昆德尼尼嗰啲咁叫逐步上咁样。咁有亦都从呢样嘢咧系讲俾听咧，佢基本上咧嗰、那个区域咧就唔系有边个高边个低，但系佢重叠埋响一齐嘅一个即系一个七轮咧，其实系。七个轮咧系重叠出嚟，形成咗我哋而家依个立体宇宙，咁样嚟解释嘅。 可能有啲听众佢仲系 开始复杂啦， 系开始复杂啦咁我哋照顾下啲复杂高 level 啲嘅听众先吓，咁即管去继续啦。即系话我唔需要跟个次序去。 系啊 ，OK 嗱，我再问多一样嘢啦。咁嗰、那个 嗱系做一个举例，我谂可能啲听众都好有趣，即系觉得会好有趣嘅。嗰个。即系开个轮咧，个海、即系最早开咧就海底轮、即系嗰个系即系最基本嘅个轮之外嗰阵咧，其实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嗱，我同你去如果系收嘅话咧，因为我同你都系仔嚟噶嘛，红星嚟噶嘛，咁、所以佢开个海底轮嗰阵咧，就系、其实属于我哋自己嘅本身轮嚟嘅，点解咁易开咧？就系、本身嘅肉身嘅轮嚟嘅，咁、所以我哋开嗰阵咧，就其实开启咗我哋嘅阳性嘅 energy 嘅，因为我哋本身系仔嚟嘅，如果系女性咧去练 Kundalini 嗰阵咧，佢开嗰个咧系阴性嘅 energy。咁跟住咧就嚟了啦，跟住你咧，我收上去嗰阵咧，咁当你去到嗰个叫做磁轮，即系个丹田嗰个位置嗰阵咧，如果你仔嘅话咧，嗰、那个丹田轮嘅嗰个 energy 一开嗰阵咧，佢个属性系阴性嚟嘅。 阴性 系阴性嚟，咁而跟住咧。再上去嗰个叫太阳轮嗰阵咧，如果你仔嘅话咧，嗰、那个咧就会变翻做阳性嘅，即系从阳变阴，由阴变阳，然后阳咧就去到个心嗰阵咧，因为一个人咧，当你去开嗰个心轮，如果你系仔嘅话嗰阵咧，你嗰个心轮咧里面咧系阴性强啲嘅，咁所以咧即系喺佛陀咧里面咧，佛教里面咧佢个开个心嗰阵咧，同埋佢开始嗰阵咧，即系有好多人都唔系好明点解佛陀。佢哋嗰个学说开头嗰时候咧，佢唔系咁教女人，净系教男人咧、就因为咧，佢一开嗰时候咧，佢个心咧就系、因为佢系一个阳性嘅，即系佛陀系释迦牟尼一个阳性嘅物质嚟噶嘛，佢开嗰时候咧就开咗佢个心嘅嗰个阴性出嚟，咁所以佢里面嘅步骤咧，里面咧都系其实咧就喺开始嗰时候咧系for男人嗰样嘢系主要嘅，咁、有嗰个分别嚟嘅。咁即系阴阳阴阳咁样嚟。 咁如果女性开咗个海底轮就系阴性啦， 系。 咁去到磁轮就系阳性噶咯。 系啊，会系咁。 咁去翻心轮就变翻阴性咁样。 佢去到心轮嗰时佢变阳性嚟噶。咁所以咧，所以个女仔会收 Kundalini 同男仔收 Kundalini 嗰时候咧，其实就收七轮嗰时间咧，佢系有依种嘅分别嘅。咁呢啲咧就有啲即系会比较再深入一啲咧去研究嗰个 Kundalini 啊，或者七零嗰时候咧，嗰啲书咧其实系有提及呢样嘢。 嗱，我问两个问题先。第一个问题，譬如我个心轮，我系阴性同阳性有咩分别？ 嗱，所以咧你会睇到咧，即系譬如佛陀咧，当佢得嗰度之后嗰时候咧，有好多人你会睇到个佛陀嘅嗰个成个形咧，画佛像嗰时候个形咧，其实好女性化嘅。你会睇到咧，佢嗰啲佢你画到佢系好阴柔嘅嗰种咁嘅形象嚟嘅。咁啊，佢就系因为咧，佢嗰个心轮咧，即系佢喺嗰个即系成个嗰个嚟比例嗰阵咧，佢系由一个阳性而开启咗个心轮。咁所以咧，佢个表现咧就变成咗咧系阴性系强。咁啊，呢个咧就系最主要咧，就系因为佢如果用七轮呢个角度咧，就会好。你会好了解咧，就因为咧七轮咧就依个咧就同个 Shiva 而嗰个依个宇宙神嘅嗰个形象嚟发展出嚟噶嘛。咁而依个 Shiva 咧，佢个形象咧就亦都系叫做雌雄同体。佢阴同埋阳咧嗰样嘢好 balance 嘅。咁有时候你会画佢个形象，因为其实 Shiva 佢有个太太噶嘛。Demi 好似叫做系。咁但系咧，咁佢个形象咧都系阴阳同体。但系咧，咁佢嗰个形象，其实佢就讲出嚟咧，就话如果你嘅身体好，或者你灵性好咧，其实你就将嗰个阴同埋阳咧系好 balance 嘅，变成好平衡， 是阴和阳，即、就是你爸爸的给你的那个基因和你妈妈给你的基因呢，大家呢在你的身体里面那里呢、 嗯、 就很平均。 嗯 嗯，咁呢种平均咧就会令到你咧就会变成咗一个好完美嘅一个叫完人啦，即系咁样样，就系咁样嚟去分别你。嗱、 嗯， 你可以咁样嚟去了解。 嗱，用我心轮再上就系呢个喉轮啦， 喉轮就会变咗阳性嚟噶。 喉轮变咗阳性，咁嗱喉轮你就系讲过啦，我即管楞埋嚟估嘅啫吓。 系 喉轮你就系讲过就会接触到可能系啲。灵性啊， 灵性啊，嗰啲 嘢啦，或者啲朋友啊，或者啲古灵精怪嘢啦， 系 咁同呢个阴阳会唔会有关系？ 有， 即系话我开咗，如果我上高个喉轮系开系阳性咧，我就比较少啲会接触到，系咪咁嘅意思咧？ 诶、啊，都唔系，你都会接触到，但你冇咁惊佢啦。 如果系阴性嘅咧、 啊，因为咧你阴性吓，阴性你会惊咧，因为冻噶嘛。你通常有好多人都叫鬼啊，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冻嘅，或者成个空间如果有鬼嗰时候，咪就哇好冻嘅。譬、 嗯、 如你拍戏，你都睇到咧，即系哇一入到嗰嘢有鬼嘅时候，一定喷烟，好冻噶嘛。因为佢个阴性系好强。其实咧 ，OK 吓，其实咧， 即系呢个系对外接触嘅感受嚟噶咯。呢、這个阴阳会影响到 系。是啊，同埋你唔系你已经咧，当你开咗个心轮之后嗰时候咧，你嘅嗰个身体系同嗰个叫外，你所谓个外界咧，就即系呢个宇宙咧，系、里面咧有一种新嘅嗰个关系喺度嚟。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咧，我哋成日见到嘅嗰个显出嚟嘅嗰啲物质咧，其实佢系可能系即系一种叫你见得到嗰个系一种阳性嘅物质嚟。 嗯， 但系你嗰啲譬如嗰啲鬼嗰啲就佢已经冇咗嗰个佢自己嘅身体。 嗯。 咁但系佢有嗰种意识喺度， 嗯， 咁你咧就系会你有阵时接触到佢意识咧，但系佢咧就系存在一种好阴性嘅嗰种力量嚟、 嗯， 所以你咪好冻咯， 嗯， 就咁样吓，因为咧你去到嗰个咧，如果你用一个叫意识嗰个范畴咧嚟去做依了解咧，其实鬼都系一种意识嚟嘅， 嗯， 就系佢一种记忆， 系 佢就留低喺度， 系 咁所以咧即系有啲人系可以诶同鬼问米啊嗰啲，就因为佢有个意识。 嗯 喺度，有冇化？嗯，啊， 即系变咗一堆能量， 积聚咗变成一个能量， 系 吓、啊，你可以同佢沟通，但系佢系属于好冻嘅，因为佢冇一个身体， 嗯， 啊，所以佢好冻嘅，即系咁样嘅。 OK， 嗱，问多一个问题， 系， 正话你讲紧，如果我哋系男性嘅，咁我哋练呢个七轮嘅时候咧， 系， 咁嗰个海底轮就会系属于阴性，系咪？ 系，唔系海底轮，唔系海底轮，你自己 本身 即 系阳性嘅。 系 呢一个海底轮嗰、那个即系阳性，我哋系自己系根据我哋嘅身体去开嘅， 系 咪？就唔系根据我哋嘅心去开嘅。 所以如果男人去练Kundalini咧，海底轮开咗嗰阵咧，好多时咧你就会发觉咧，你好似变翻做一啲啱啱发育嘅小朋友咁样。 嗯， 瞓觉起身嗰时咧，你会发觉咧，你嘅嗰个阳具咧系会硬咗嘅。 嗯， 即系可能已经冇硬好耐啦，就因为你冇练。 嗯， 但你练咗嗰时候咧系好自然。 即系一种好自然嘅本能嘅， 咁 系 即系有精力啊，即系有突然之间咧有好强嘅精力，你唔系可能有种叫做系淫念， 嗯 吓，但系咧你系都有一种佢好自然嘅反应， 嗯 吓，好似有啲即系有啲即系刚发育嘅嗰啲小朋友，佢都会咧系细个时乜嘢都冇谂，但系一起身嗰时都发觉自己硬咗，咁、样啊，咁啊唔系一种叫做淫想你，而系令到。你变硬而系你嘅身体嘅嗰种一种能力出嚟，咁、所以个师法咧，即系好多时咧，你会睇到就系用嗰个叫做系嗰、那个叫阳具嚟做佢嗰个象征、其实系有个原因嚟嘅。 咁嗰啲人本身系好咸湿嗰啲，咪唔应该练啊嘛， 会出事咯。一见到起身嘅时候，可能即刻咧， 好恐怖啊！ 因为唔系恐怖，因为佢即刻唔系恐怖嘅，即系可能咧，因为佢之前咧佢。冇嗰种叫做意念喺度嚟噶嘛，冇嗰种意识咧，一种叫歪想、淫想，有欲念嘅意识，但你可能见到，咦，得喎咁样，老婆，咁就出事啦。 OK， 好，嗱，又去到第二次呢个完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继续讨论埋其他嗰啲 系 啲轮位。好，转头翻嚟。 好啦，翻到嚟第三 part 啦。其实咧，即系听众听落会发觉，喂，死咗一定唔够皮嘅。但系睇下睇下几图有冇时间啦。吓，迟啲佢去完日本翻嚟啦， 系 嘛？去完旅行翻嚟咧，咁就睇下有时间再讲，即系深入啲啊。 梗系啦，七轮啊，人哋研究咗好几个世纪，响文化，即系响有中，即系有印度文化，我哋有历史之前咧， 系 大家都已经有研究噶啦。 系， 所以你点会一 可能 一个我哋讲晒 个半钟头讲得晒咧，即系攞奖啊！咁就好啦。不过咧，我问正话咧，正话诶，即系休息之前咧，咁就阿几图就讲咗啦。如果你系一个男性，你去练习呢个七轮，或者你开呢个海底轮嘅时候咧，就会开咗一个阳性噶啦。 系 咁，如果你系女性嘅，开出嚟就自然系一个阴性噶啦。 系阴性。 咁其实我正话有一个问题嘅，可能有啲听众都会有一个谂法嘅。咁呢个系悲伤我个身体噶嘛，系咪？ 系 就唔系悲伤我个内心噶嘛。 嗯嗯， 即系我再即系具体啲讲，譬如话嗰个人佢本身系一个阳性，即系男性身体嘅。 系， 但系佢系一个女性化嘅内心嘅。 系， 或者一个 可能系同志啦。 系可能系同志啦，或者可能一个女士，咁佢本身可能佢个心体 lesbian 咧，咁样佢系比较男性化啲去谂嘅。咁嘅时候开嘅时候系唔关系嘅，系只系影响，净系悲伤佢个身体去开嘅。系嘛？即系嗰个阴阳嗰个属性， 佢嗰、那个唔系呢个问题好好啊！我谂可能大家都会有兴趣知，因为佢其实本身咧海即系嗰个，譬如你开七轮或者用Kundalini啊嗰种嘢嚟开启你嗰个轮月嘅方式嚟讲咧，始终咧即系第一个嗰、那个开启嘅嗰个就系海底轮啊嘛。 嗯， 咁而海底轮咧即系亦都系属于咧嗰个轮物嘅里面嚟讲咧。是性的那个范畴最有那种关系的。 嗯。 咁但係呢即係譬如你如果你係一个叫同性恋者、 嗯 啊、你本身呢我係鍾意男人嘅、 嗯、 或者我本身係一个女性呢我鍾意女性嘅嘢。咁、 嗯、 呢个呢就係、是、基本上係你嘅个意识嘅问题嚟嘅。咁唔係你个身体嘅问题。 嗯 啊、因为呢你会睇到呢即係有好多即係譬如同志咁佢都有一个好健康嘅身体啊、 嗯、 就唔关身体嘅事。咁、 嗯、 而呢海底轮呢即係第一个轮里面嗰度呢佢最开启嗰度呢都係呢其实係一个叫你嗰个物即係呢一个轮月呢就对你嘅物质尤其是你嘅身体里面嘅基因呢、 嗯、 一个好大嘅开始改善嘅嗰个轮月嚟嘅。咁、 嗯 啊、而呢你如果你係一个男士啊你会当你个海底轮开咗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发觉你个身体开始咧嗰个基因有啲转变啊， 嗯， 开始即系越嚟越咧，慢慢咧，好似有种叫调和咗咧，系变好咗， 嗯、 但系佢唔会影响到你自己嘅嗰个意识嘅， 嗯， 因为咧其实当你去研究同性恋嗰时候咧，无论你系话叫先天或者后天咧，都好咧，都系其实讲先天系同后天咧，都系从意识嘅方面咧。嚟去理解同性恋嘅嗰个成因啊，咁啊唔系个身体嘅嗰个问题， 嗯、但系咁，因为始终嗱呢一个理论啊，譬如七轮呢个理论，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啦，佢都几。即系都几悲丧，你本身嗰个意识噶嘛？ 系， 即系喂，讲真，好老实讲，有啲人你相信嘅就会存在嘅，佢唔相信嘅就可能咩七轮啫，大佬，我睇住个股市，大佬，我睇住个股市紧要过系咪先？即系有好多人系会 睇涡轮咪唔系， 唔系咯，睇住个涡轮好过睇七轮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个系几意识范畴嘅一个叫做我谂嘅一个 concept 啦。咁其实呢个 concept 喺意识范畴上高唔会改变咗，即系譬如你正话喺咪后你都话，譬如有啲人系本身佢去到开到去个心轮嘅时候，其实佢对性本身已经系冇咗嗰个需要啊，系咪咧？ 系啊，因为嗱，你嗰个咧，即系我嗰、那个我而家讲嘅嗰啲咧，咁我都系因为有啲。资料， 嗯， 所以我都可以讲得咁大声啊，因为我冇收噶嘛，系咪先 ？OK， 可以讲咁大声。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即系如果你话系关注用同志嗰样嘢咧嚟睇七轮嗰时咧，其实我觉得一个几有趣嘅一个课题嚟嘅。咁、 嗯、 但系咧，佢其实喺开头嗰时候咧，佢我都即系可能喺节目就嚟完结嗰时候，我都介绍几本书咧，可以俾大家咧，即系坊间买到嘅，咁、 嗯、 可以睇到佢会参考。咁、 嗯、 但佢冇佢唔系专注去讲同性恋，但系佢都会提及到咧，尤其是即系好似你开轮物嘅嗰时间咧， 有呢種咁嘅叫做係令到你嗰個身體嘅嗰個改善。 嗯， 咁而身體嘅改善咧，就係我哋裡面咧，就係你會睇到我哋一個身體點樣嚟嘅咧。 嗯， 啊，即係你西方裡面嚟講咧，可能都完全都叫基因，嗯、但係我東方嚟講咧，就叫陰陽嘅，即嘅合體嚟嘅。 嗯， 我哋嘅爸爸嘅嗰個精子同我媽媽嘅嗰個卵子，嗯、即係其實一陰一陽咧、 嗯， 就形成咗我哋嘅呢個 B B 身體。 嗯。 咁所以我哋里面咧就有啲叫父亲嘅基因，亦、 嗯、 都系母亲嘅基因。咁、 嗯、 而呢个海底轮咧开咗嗰时间咧，就其实你嘅嗰个父亲母亲嘅嗰个基因咧，都开始有种醒悟啊，同埋系同嗰个叫宇宙嘅沟通。咁、 嗯、 所以慢一慢咧就将佢嗰啲叫做系负能量咧就掉走，然后就改善自己咁样。咁、 嗯、 所以咧，当你一开始嗰时候咧，你会觉得咧，你系开始嗰时候咧有活力咗嘅、 嗯。 但系嗰个咧就唔关乎到你嗰个叫意识有咗改善、 嗯。 如果你本身咧，你已经系一个叫同性恋者嘅时候咧、嗯，有如无意外， 嗯、 你应该咧你嗰、那个身体有改变，但系你嘅嗰个意识咧都冇变嘅、 嗯嗯 啊。因为你个意识嘅层面又更加高啲嘅。 嗯嗯 咁即係更加深啊！即係可能係心輪以上嘅嗰個時候咧，你就會有更大嘅嗰種改變。咁、 嗯、 所以咧，咁佢去到第二步嗰時候咧，你變成咗即係嗰個叫丹田輪，你係一個男性嘅身體，然後你裡面嘅陰性嘅物質咧，裡面咧開啟嘅時候咧，你意識冇變到嘅，就只不過咧，你有種叫佢係嗰種叫做係屬於陰性嘅嗰個能量，嚟去補充咗你嘅身體嘅嗰種不足。 係， 但可能你。如果你的身體的陽性化，即係點解咧？即係你好燥咁解嘅，你係一陣咧，即係有翻啲譬如滋潤翻咁樣就好啦，即係咁嘅樣啊。 即係其實係成個身體嘅調和嘅啫。 咁你去到咧心輪以上嗰時候咧，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嗰個咧，就其實心靈以上嗰時候咧，就已經咧有一種叫做係心身嘅一種改善嚟嘅。咁、去到嗰個叫心裡面咧，就直接咧裡面，就算你佛學裡面嚟講，佢話去到心學裡面咧。你最學的就是叫意識，究竟人的意識或者宇宙的意識是怎樣？ 嗯， 即係唯識中就係咁樣講嘅。咁啊，呢個好深層次。 嗯， 你如果你開到嗰個時候咧，咁我都唔敢講啦。 嗯， 因為咧佢嗰度咧，咁亦都我就都未曾都揾到一啲專書咧，係講你嗰個叫大意識開啟嘅時候咧、嗯，會唔會令到你係本身係一個同志嘅意識？你都会因此而有咗改变咧，啊咁嗰啲我哋就唔系好识。咁但系以嗰个叫揣测咧嚟睇咧，你可能去到嗰个阶段嗰时候咧，你会发觉你自己冇唔会有嗰种分别咧。 嗯， 因为你可能你喺嗰刻 调和咗啦，已经 系啦，你嗰个叫喜好咧唔系咁偏执啊。 嗯， 唔会偏执咧，就系、是、诶、哎，我净系中意男人，我唔中意女人嘅。 嗯， 啊，即系我净系中意女人，唔中意男人。你可能咧，你喺嗰时候咧，你会睇到咧，嗰、那个叫。大家咧即係可能都一種咧，即係大家都有一種叫生存嘅兄弟姊妹咁樣樣嚇。同、埋你喺嗰時候咧，我諗當你開到心靈嗰時候咧，你嘅慾望咧都俾調教咗嘅。因為無論咧，譬如你我哋所謂講同性戀啊，裡面咧有兩種層面嘅，一種咧有陣時會講叫係你有同性戀嘅意識，或者你有同性戀嘅慾望。咁慾望咧好多時咧就即係都係代表嗰個叫做係身體性嚟嘅。如果你是一个同性恋者，如果你根本你由始到终你都没有同人去和合的， 没有发生过关系， 没有发生过关系，那你是不是一个同性恋 者？那你只不过是个心灵上高的， 是啊是。那这个呢你会，你因为这个解释可能会清晰了一点，那你可能你是有一种叫基意识，那基意识呢那里你就可能就或者去到心轮开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基意识或者会有些转变，这样东西不担保，可能會有，但喺下即係喺原本之前嗰前面嗰三個所謂動物性嘅嗰個輪裡面嗰度開啟嗰陣咧，就是、你就會發覺你身體變好嘅啫。咁所以咧，即係以如果咁嘅了解咧嘅時候咧，咁我就係有一個諗法。 嗯， 啊，不過依個都係我個人嘅諗法嚟嘅，就係、其實好多時咧，而家有可能有一種唔同嘅嗰個對於自己嘅睇法。佢可能佢覺得我自己咧，我出身咧，我係一個男仔，但系咧，我個心靈咧係一個女仔。 嗯， 咁所以佢渴望個身體變成女仔。 嗯， 咁呢個時候咧就叫譬如而家有個叫變性嘅科技。 嗯， 但變性嘅科技咧，就你會發覺佢唔係就成個將你嘅物你個身體嘅改變， 佢系将你嘅特征改变咗， 佢将你嘅特征 即系 将 你变咗 做手术嚟噶嘛？ 即系男性，即系女性变成男性， 系啦， 男性变成女性，其实佢唔系真系改变咗你成个 系啊 系统， 呢个系个身体嘅改变，但系佢改变你嘅部分嚟咧，就系、是、性征嘅嗰部分。 佢就系令到你睇落似系另一个性 别，系啊，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其实我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其实就同呢个七轮咧里面咧所讲，譬如你嗰件阴阳转变咧系有唔同嘅， 系， 因为嗰个咧即系都系属于嗰个咧，你会会有一种叫自然嘅嗰种转变，唔系用一种叫手术。呢、 這 个我谂咧，吓呢、這个我谂就好多医学界咧就应该要去再细心去思考呢个。 好难噶， 咪系要谂呢个问题噶。 即系科学啊嘛，医学界科学。 因为咧， 系嘛，而 家佢最重要咧， 而家讲话食头痛丸都有影响噶。 系啊， 要佢 系啊，而家 睬你都傻啊。 迟啲可以再倾啊，因为其实而家有种叫药物嘅嗰种叫做佢个性质转变咧，系好大件事嘅，呢个系好难于理解，系一种叫基因变嘅嗰样嘢。不呢个第二次嘅嗰个题目嚟噶，咁、但系咧呢个咧你会睇到啦，其实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系你会睇到咧，响嗰个叫历史上咧有一种人，嗰样叫阴阳人。 嗯，系啊，我 咁阴阳人咧就系你会睇到咧，即系响个医学界里面睇咧，佢会两性嘅嗰个器官都有嘅。 系 啊，咁但系佢嘅功能咧唔系两性都可以做到，佢嗰个阴阳人，佢可能佢会有啲生到仔，有啲生唔到仔，即系咁样嘅，系一种叫生理性嘅嗰个问题嚟嘅。咁、但系嗰个咧就嗰种咧就系、是、其实系唔系做手术，但系都系变成有啲阴阳同体。但系呢种阴阳同体咧就同我哋头先讲嗰个印度神嗰个 Shiva 咧，就唔同嚟嘅， 唔同嘅 吓，因为咧 Shiva 咧佢灵性嘅一个象征嚟嘅， 系 吓。即系佢讲俾你听，阴阳系平衡嘅。 系， 但系咧呢个系肉体上嘅嗰样嘢咧，嗰个系一种其实我哋都当咗嗰个系一个叫唔系咁健康嘅现象，嚟去睇嘅。 吓， 因为 佢健康系因为佢唔寻常啫，系咪咧？ 佢 但系其实换个角度，佢身体上高其实攞咗个平衡噶。 唔系嘅，就系、是、都会出到系内分泌咧，系好有嗰种叫系问题嚟嘅。 哦 ，OK。 咁咪呢个我其实就对应咧嚟讲咧，所以嗰个咧即系譬如天生阴阳人咧，都用一个病理学咧嚟研究。 嗯， 系想睇即系佢同一个叫阳一个叫男性嘅身体同女性嘅身体咧嗰个分别。 嗯， 咁但系嗰个就系唔系做手术。我哋都未曾研究彻底。 嗯， 如果你做手术嗰时候，其实系一个最担心咧，就话佢会唔会衍生咗后来嘅一种叫分泌内分泌嘅，因为你会切除咗你嘅嗰种性征。 嗯， 当然有啲器官都会切除咗啦。 嗯， 咁嗰个会影响到叫内分泌嘅嗰啲问题。 嗯， 咁而可能做完手术嗰时咧，系咪会病痛多咗咧？ 嗯， 咁呢个其实系要研究嘅，嗰个系。 嗯， 咁我目前我只能够讲到咁多嘅啫，你依家问 即系起码就唔好用一个唔天然嘅方法啦，即系唔好用翻，即系其实最简单我再讲呢一句就系接受你自己系一个咩人，就接受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 同埋即系譬如讲完之后咧，都其实就呢个唔系好，即系点解会转开话题咧？即系好简单，即系譬如有得时你要想改变自己，要三思咯， 嗯， 就算你。去学气功啊，或者学昆德尼尼，你嗰一个人，咁你都要三思， 系， 因为咧， 因为系改变咗你自己身体入边嘅一啲能力 的。你唔好就咁听到，哎、我啱啱听完呢个 MT 十三咧，我要去学真啊，唔好啊，我因为我系有好多呢啲咁嘅研究嘅资料，但系我系冇去学嘅。 系嗱，即系首先， 呢个系一个用一 个呼吁大家教气功。教气功或者教呢个昆仑尼尼嘅人，如果有个人话俾你听，我听完卓飞嘅 MJ 十三，所以嚟学咧，你赶佢出门口啊！ 你问下卓飞先，你真系再打个印先。 系真系唔好乱嚟，即系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一个课题学术性嘅，我哋觉得有趣嘅就所以讲。咁但系当然你自己都要去做多啲 research， 即系去谂多啲或者考虑清楚。 同埋系啊，同埋有阵时咧，即系就算学气功啊，或者系。譬如昆德尼尼，而家好開放，你好容易去學到，即係其實而家啲課程係多咗，咁但係其實都係好靠一個師傅嘅，因為其實嗰個師傅佢會唔會好了解你嘅成個嗰、那個狀況咧？ 係， 當你可能開啟一啲物輪嘅時候，可能有好多啲現象啊嗰啲嘢咧，佢其實以前咧就點解呢啲都叫係一種叫秘學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如果認真啲嚟睇咧，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嘅， 啊、你嗰个开启嗰种方式咧，都系有分别。 吓、 嗯啊，就大家唔系一啲工兵咁样啦，即系唔系啊？佢里面咧，即系所以以前点解会觉得咁神秘咧、嗯？就因为咧，佢要系一传一咁样嘅。 OK， 吓、啊、，OK， 即系总之唔系。即系总之系个个人出嚟嘅反应唔同啦，唔系机器得出嚟 嘅。系啊系啊，大家要呢、這个要考虑嘅嗰样。 嗯哦几呢、這个有趣。 系 好啦，黎正话你讲我会介绍几本书， 系 嗰啲书咧就系会即系坊间系买得到噶嘛，系嘛？ 其实而家咧，依书咧就出好好多嘅， 佢商务实有啊， 系商务有 三联啊嗰啲咁啊， 都有嘅。但系咧就即系有。因为而家咧出版多咗，同埋嗰个叫做有啲你要小心嘅吓，因为咧即系譬如可能有多啲书咧，佢里面嗰度咧佢可能就喺书揼书，或者佢嘅校对唔系咁好咧、 嗯， 就几容易会出事嘅。咁、 嗯、 而且咧，尤其是你对于嗰个叫做系，当你研究呢个咧，就算系譬如你研究学气功或者系学呢七轮嗰啲书咧，你都唔好当佢系。教科书咁样嚟睇， 嗯， 佢只系提供俾你知道咧，那个方向嚟啫。我而家介绍呢几个，有三本啦、 嗯， 你都唔好当系教科书， 嗯， 但系咧，我觉得咧，佢里面咧就有好多啲内容啊元素咧，你可以俾你更加了解，有唔同角度嘅了解，而且佢都比较上咧好全面添嘅， 嗯， 咁啊一本咧，我觉得咧即系都非常之。啱 MJ 十三咧，嗰啲朋友，即系佢又神神秘秘啊，里面嘅你睇咧，就呢本咧就叫做系由嗰个叫做系印度嗰个灵性大师，佢嘅讲述嘅就叫《物论能量书》啊，吓《物论能量书》。咁嗰本书咧，你唔好睇，我冇带本就带出嚟，因为太厚，有两集添。 Okay, 不过我可以。遲啲我俾你 scan 上網咧，俾大家睇，因為依個有台灣嘅譯本。 係， 咁呢個 Osho 咧，咁佢本身咧，咁佢對於 澳洲嘅 係啊，澳洲嚇，咁佢咧就係呢本書咧，就其實佢裡面咧，譬如男女陰陽嗰樣嘢咧，我發覺咧就好多書都冇講呢樣嘢出嚟嚇。咁佢裡面咧，佢嗰個牽涉咧嗰個範疇咧就非常之廣闊 嚇， 同埋咁佢呢本書咧，佢裡面咧佢有好多啲。都講得幾全面、 嗯， 你可以當係一個叫參考，咁、 嗯嗯、 啊唔好當係教科書，咁、 嗯、 佢、 嗯、 裡面你可能你會發掘到更多，即係更多即係關於呢個叫物論嘅裡面有趣嘅資料嚟嘅。咁、 嗯嗯、 另外一本書咧，咁我打嚟，呢本係我嘅天書嚟嘅， 天書 係呢本就叫做係又係亦都係台灣出嘅，叫做音樂精神療法啊。 嗯， 系台湾嘅一位叫谢宇光先生咧，咁佢嘅编著嘅一本书嚟嘅，咁佢里面咧就有嘅世界卫生组织啊，同埋美国压力协会咧推荐啦，咁啊里面有好多嗰啲主即系嗰啲即系自然医学组织主席啊嗰啲咧推广咧，咁、呢个就都冇乜错嘅，同埋佢里面咧就有好多咧即系一啲叫科学嘅数据，嚟做出嚟，咁啊包括咧即系。七轮里面每个轮咧嗰个分布，同埋佢点样，即系譬如佢对边啲器官会有作用，同埋咧，当你去收七轮嗰时候咧，你除咗头先啊练昆昆德尼尼啊咩个之外咧，有样嘢好紧要嘅，你知唔知啊？ 咩咧？ 就系、是、听音乐嘅。 哦 ，OK， 系啊，就有啲咧，而家其实七轮咧已经有好多嘅音乐咧，就已经咧系 听音乐开七轮。 系啦，用听音乐咧嚟开你嘅七轮，嚟令到你嘅身体改善。 哇，简单好多喎呢啲。 系啊，咁 你话唔使做瑜伽咬餐死啊？ 系啦、 啊，修炼咁样又 佢就系因为咧，佢点解呢样嘢咁有用咧？就因为佢就系用音乐嘅嗰个音频， 系 里面咧就系分析到咧佢里面同嗰啲即系头先所讲嘅嗰种频率嘅嗰种波段嘅嗰种关系。即系譬如你原来咧，即系我哋如果能够将我哋嘅身体咧。调教到去 theta 波啲二七二 T A， 即系嗰个 theta 波一个好微弱接近系零嘅嗰种咁嘅振频。你即系呢种系好多时去 meditation 啊，即系静心咧嗰样嘢咧，有好多人嘅嗰个里面嘅嗰种自己嘅心智嗰个频率咧，可以降到咁低。 咁你去到呢个咁低嗰时候咧，其实等于你嗰个七轮咧就可以去到嗰个叫做系顶轮嘅嗰种咁嘅境界。 嗯， 咁而家音乐咧里面咧，即系利用音乐嘅嗰个频率咧里面咧，系可以做到呢啲咁嘅波段出嚟。咁、你咧就可以就变成咧一种叫音乐疗法啊。咁呢种咧就系会亦都系同时咧，即系佢里面咧就系有好多咧就用七轮嘅嗰个嗰啲。知識咧，嚟放咗落嚟，而家嘅治療嘅自然嘅音樂療法嗰度咧，係有幫助。咁呢本書咧，咁我覺得佢有好多種唔同嘅角度，係講出嚟嘅，叫做音樂精神療法。咁我諗我留低俾阿卓飛你 scan 咗佢， 好 嚇嚟去俾啲朋友咧。依本 我又唔 scan 本書嘅，我影嗰個封面 啊。好啊， 吓咁书 scan 咗就犯呢、這 个，唔得，都系封面嚟嘅啊！你啊， 我影个封面啊，摆住大家有兴趣就走去揾呢本书。 好好补充啊，系啦，除咗呢两本之外咧，有一本咧就劲咯呢本。 嗯， 不过咧你基本上咧可能睇完之后咧你都好深层次，但系都要不得不提。 嗱，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响头先都响第一节嗰时都讲话，而家好多人都。都其实咧，即借啲嘢喺电影里面咧，都讲一种有一个中国嘅经书啊。嗰、那个系而家咧，即好多提及嘅。嗰、那个咧，就大家都不妨咧，就抄低呢个名咧嚟去睇一睇呢本书。 叫咩名？ 嗰叫《太月金华宗旨》。 太月金华宗旨，太阳嘅太啦，系嘛？ 系吓，太阳嘅太，月咧就系甲乙丙丁嘅月。 系 金系金色嘅金。华咧就系、中华个华，其实亦都有人读嘅太月金花嘅宗旨。 宗旨系边个？ 宗咧就系即系宗咧就系宗教个宗。 哦， 旨咧就系嗰个叫做系旨题个旨，即系 指示个旨。 啊，指示个旨，唔系指示个旨，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题旨啊，指题个旨。 哦哦哦哦，好似个鸟字嗰、那个 系，唔系上面嗰个叫笔。就冇咗边，即系笔净系有翻嗰个右面个边，下面一个日字，即系笔系北方个笔。 哦，笔系 就一笔系相对噶嘛，就唔爱左边嗰、那个，咁而下面有一个日字，即系嗰个字。 哦， 太月金华归子宗旨，或者叫太月金花宗旨。 呢、這个旨系嗰个乜嘢？嗰、那个皇帝嗰个咩啊？圣旨嗰个旨， 圣旨个旨啊 ！OK OK， 系啦系啦。 因为咧呢、這个呢、這个咧嗱，基本 好难得，我啲文盲我都可以。 你犀利咯，你其实你补充得好好啊，即系的而且确系一个主旨。 OK， 唔系佢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而家咧你会睇到咧，所谓讲开第三眼啦、或者系咧，即系而家你会睇嗰、那个嗰、那个。最近好流行嘅嗰部電影咧，即係可能啲人都話佢分分鐘都或者會係上一年嘅最佳電影嘅提名嘅嗰度咧，嚇嗰度即係 Inception 啊。 哦 ，OK，OK，、okay, okay, 啊、即係潛行空間。 潛行空間，佢裡面咧佢用嘅嗰、那個嗰、那個譬如心理學嘅嗰個原理咧、都係咧用呢個太月金華宗旨嘅嗰、那個嗰、那個嗰，因為佢依一本書咧喺好早期，喺差唔多明朝嗰時期咧就已經咧。是有外国人就翻译了这本书、做做外文、他们就当了这本书呢就不是一个叫做是道家的书当是一种叫数学的书方法的书、是当了一个很科学性的书、甚至呢即譬如、发明了叫零一这个这样的二进制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数学家呢、即形成现在电脑的发明的那个最基本的这个这样的二进制的这种的进程呢、那个数学家呢他都是因为看了这个太月金华宗旨而 是 悟到这样的出来。咁而咧，太金華宗旨咧嗰個咧就其實佢裡面咧好多人咧而家再用一個新嘅個科學觀嚟研究呢一本書嗰陣咧，就係、發現咧佢裡面成因為嗰本書唔係好長嘅，得幾句。咁我哋而家咧就其實佢根本佢冇呢本書存在嘅，曬太月金華宗旨咧，所以佢其實原本叫太月金華經，但係冇存在嘅呢個經。但太月金華宗旨咧，就係我哋嘅嗰個道家嘅而家嘅嗰個道家嘅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創者咧，阿呂洞賓，佢就收呢個太月金華經，而且佢咧就寫咗呢個太月金華宗旨出嚟。而呢個太月金華宗旨咧，啲人咧就而家睇到咧就係藉住佢咧，就好明顯就講咗俾你聽點樣開第三眼嘅嗰個方法嚟。 即系呢个叫做咩轮话？呢、這个 系啦，呢、這个微心轮， 微心轮 系啦，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压压压压，亦都我讲嗰个叫叠骨嘅嗰个位，就系教你点样启动嘅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轮月嘅嗰个方式嚟。 嗯， 咁啊呢本咧即系有一本系嗰、那个叫入门嘅，嘅、 嗯、 嗰、那个入门就系澳洲嗰本咧。 嗯。 你可以当系一本叫做系 参考书 啊，参考书咁嚟睇。另一本咧就系、是、其实佢里面有好多数据咧，就令到你就系、是、如果你想深入研究咧，就最好咧就系、是、个音乐精神疗法。 嗯， 咁、第三本咧就是、你好有兴趣呢样嘢发展嘅，或者你已经在研究紧七轮嘅嗰啲朋友咧，呢、本就精啦，太月金华宗旨。 嗯， 正唔正啊？ 正 啊， 正！阵间走，即刻走去揾啊！ 依家即系嗱，依定真系醒听众嚟噶，即系嗱，你叫我嚟，即系真系醒你。 多谢晒你， 嗱，讲笑啫，讲笑啫。 我问多一样嘢先。嗱，正话开麦之，即系开第一 part 之前，其实我哋讲略略赖过少少讲啊。 系 呢、這个七轮究竟同2012有咩关系？ 哦，哇！估唔到啊，因为咧即系响西方嗰度研究2012嗰阵咧，嗱我哋睇戏嗰个咧讲俾你听系最低层次嗰、那个， 系啦冇错， 讲俾你听咧嗰个即系 冧楼嗰个、 来于即系你可以话嗰个叫做系宗教性嘅即系末世观，西方宗教嘅末世观里面咧系做一个其实都唔系叫乱嚟，但系佢变成一种叫做系用一个末日意识嚟提醒你，叫你小心， 系 咁，但系咧就基本上咧佢都系。是啊，最浅的一部分嚟嘅。 嗯， 咁跟住都你会睇到咧，即系好多人都讲，其实佢里面咧，2012咧，其实牵涉到好多，有啲用科学角度嚟讲，或者用一个叫环保角度咧，哇，好多课题都讲、但系咧，我都即系最近咧去美国嗰度咧，就揾到一本书咧，咁佢嗰本就系将好多嘅学说咧，即系佢都叫即系啲书评都话佢冇漏到啦、全部讲晒出嚟。其中一個咧都有講到七輪同埋中國嘅嗰個叫做《太乙金華經》嘅煉丹嘅，即係嗰樣嘢。佢點解會講嗰樣嘢咧？佢話佢其實而家咧瑪雅嗰個講咧2012咧嗰個進程咧，就第一咧大家都知道就話嗰日子，佢哋嗰個日子咧就去到嗰刻咧，就之後唔使再用噶啦。 嗯， 佢會有一個叫新嘅日子嚟。 嗯， 咁原來佢嘅裡面咧，即係好多人咧就即係其實明白到咧，原來咧佢咧就係、是。將佢即係譬如如果你而家個 New Age 嗰度咧，都會好多時都講成個地球根本都係一個媽咪嚟嘅嘛， 即係一個生命體， 一個母體嚟嘅，係一個生命體咧，尤其是係好女性嘅嗰種成分好重，所以我哋叫 Motherland 啊，點解咧？因為咧佢本身咧佢就係因為好多水啊，水係孕育咗我哋而家呢種生命出嚟，水係好陰性嘅嘛。即 系 喺阴阳理论系阳光就阳性，水就阴性。咁所以成个大地系一个妈咪嚟嘅。吓、咁但系佢就咧就讲佢话，如果喺嗰个叫人智学会里面嚟讲咧，其实呢个妈咪之前咧，系属于另一个星球嚟嘅。你估系边个星球啊？你估唔到啊？喺太阳提示就太阳系嗰个咩？啊！如果你有读我哋飞碟学会嘅，我讲嘅嗰个即系嗰名嗰度咧，就讲咗啦。咁不过全面就要钱噶啦。 系 嗰个讲咗系土星。 哦 ，OK。 地球嘅前身系土星嚟。 嗯。 咁但系咧就系佢系 意思即系点样土星？即系佢系分裂出嚟。 唔系土星嘅进化就变成咗我哋而家嘅地球。 哦 ，OK。 即系等于好似七轮里面嗰度咧。佢由一个男性嘅一个星体，转化变成咗我哋而家呢一个星体出嚟。 嗯嗯。 咁而呢个咧就基本上咧里面咧都好过瘾嘅就系话咧佢将会咧而家我哋地球咧就有一次进化。 嗯。 个进化咧就系佢会由一个轮去跳去另一个轮。 嗯。 佢有一个叫佢嘅成个一个大地嘅里面嘅佢呢个意识有一个大提升，咁呢个提升咧，佢咧就开始变成咗另一个大嘅星体会出现。 嗯、 首先佢会发光， 嗯， 啊，佢会变成一个男性嘅一个星体出现啦。 嗯， 啊，咁有好多人都讲咧，佢个男性嘅星体咧就跟住咧会变系变咗乜嘢咧？啊，我哋咧即系嘅前身系土星，但系属于我哋过去系边粒星咧？系火星。 嗯， 但系属于我哋地球嘅未来系边粒星咧？啊， 太阳 唔系。太阳都系其实系喺嗰喺嗰个呢个咁嘅过程嚟分裂出嚟嘅。啊嗱，你都证明你都冇睇到，冇听到我嗰个嘢啦。嗰个系后来佢会变成系金星。 金星， 金星是属于地球的未来。佢话而家咧，依、這个地球咧就佢开始有种进化，咁、所以佢里面咧，其中即系有啲即系，譬如你研究二零一二嗰时咧，大家都讲话佢会有几日，大家都谂住都唔明白，喂，点样佢讲咧？地磁转变咩？唔系佢几日成个地球系黑暗咗， 系啊。 你都聽過呢個咁嘅傳聞，呢、這個黑暗咧究竟係地磁轉變係點樣樣咧？咁而家用嗰個叫科學嗰個嚟去理解咧，就話應該咧即係有好多水氣咧就蒸即係變成咗雲啊，就遮住咗成個地球，令到地球咧就受唔到個陽光，變成咗冰冷嘅一個咁嘅空間，所以咧就變成咗就有幾日嘅空暗嘅黑暗出咗嚟，咁啊呢個但係我哋要2012就知啦，出年先知咁嚇。是不是这样呢就不知道。但是他其实他这个用一个叫做这个Kundalini或者七轮的来去理解呢，他是由一个叫阴性的轮是转做一个 阳性的 轮的一个阶段来的。 咁 而呢就在那个刻的时候呢，他有经历呢就几即是有几日里面的停顿，然后呢他会地壳放光。咁如果佢真系咁嘅时候咧，系一个大嘅物质转变嚟嘅。究竟系咪咁样咧？我唔能够讲系定唔系。系2012好近啫。 等啦， 我哋可以睇到嘅。但系咧呢个咧就系佢基本上咧，佢就系佢亦都咧，即系譬如头先所讲嗰个学说咧，由土星变咗做地球嗰个学说咧。其实一个奥地利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叫人智学会嘅嗰个创办人咧，那个 Rudolf Steiner。佢就係利用七輪呢個嘢，就加埋當時嘅天文學同埋嗰個神智學會、人智學會嘅嗰個叫科學觀，嚟去講出嚟。所以我哋而家沿用嗰個西方嘅日子，其實都係有咁嘅意思啊。第一，其實係 Saturday， Saturday 即係土星，然後土星就跟住生咗個太陽，就新地，新地咧就太陽生咗個月亮。月亮是令到地球有水的东西 Monday 就是 Moon Day、跟着你呢没有 Earth Day 的、 是的， 但是跟着那个呢、就变成叫 Tuesday， Tuesday 那个就是火星， Tuesday 就是古语里面 TUES 就是代表铁，为什么、地球有铁呢就开始铁质出来，那个生命体呢 就出现了、而呢在那个 Tuesday 那里面呢就分支了，后来呢就变成了就那个叫 Wednesday 呢就即是水星、然后呢就去到星期四呢、那个 Thursday 呢那个就是木星、最后 Friday 呢就是金星、金星是地球的未来，木星、究竟是什么呢、 木星 卖个关子、 即是你下次上来讲 不是听众，有些听众会知道的，因为原来香港是有人智学会的那些会员在这里、很多听众会知道的，你去找出来的发表， 听众知道就铺上来的 forum， 如果不知道、可能你不是人智学会那里，那我就给一个提示、你有看2001年太空漫游这个、这个电影的话呢，那你有看2010、那你会知道2010哪一粒星会变成个太阳，就是那粒星了。 OK、 如果答中有没有奖的 答中啊 想想先，搞定 等我想先，等我想想有什么奖出来先， 这个相当之有趣的一个课题。所以如果你研究你想了解那个七轮呢，原来七轮呢很多不同的，无论是那些叫是神秘学家、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很多其他哲学啊里面那里呢、都其实七轮里面呢是很普及呢，即大家展开研究的一种课题。 好，哇，即系其实呢个课题讲多四集都系唔够时间讲嘅，应该系我哋话斋研究咁耐。好啦，嗱咁啊，多谢阿纪涛今日一早抽时间上嚟啦，同我哋讲咗呢个七轮嘅好基本。 诶，你叫到 好初步嘅嘢啦，多谢晒，多谢晒俾面啊。咁啊，好啦，睇下几时有时间咧，就再捉阿纪涛上嚟再分享啊。咁啊。祝你吓去玩得开心心啦吓，真系羡慕死啊！真系。 咁我亦都多谢你杯茶，因为其实上嚟咧就最开心咧，就系因为同你倾偈，因为喺度饮杯好好饮嘅好饮嘅茶。 系啊，好多谢晒纪豪，我哋下次有机会再 再上嚟倾偈，好 嘛 ？OK， 好 嘛？好 ，OK， 好，今个礼拜 MG 13系咁多，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MG 13， 拜拜， 拜拜。